好啦，咁啊 ，Peter 有冇咩意见咧？对呢个侏罗纪 系我就系唯一想问咁，点解嗰个孙女佢系即系明知恐龙嚟，佢都要翻翻落几张床嗰度咧？咁啊，可能呢个系觉得系最安全嘅地方咧。咁啊， 佢觉得 呢个我哋头先讲就应该系小朋友，佢会觉得自己张床是最安全的，這個心理其實都我覺得就正常的，其實 不是，其實這個是一些小動物心理來的嘛，即是它有個鬥，它是不是都會回到去的 地盤嘛，那個是、 啊、即如果你將它假設其實它跟恐龍是沒有分別的嘛，即它覺得、啊、即其實它都是一隻整出來的動物的，那你咪就可能你這樣去套去想，是不是這樣 啊，咁可能係好合理啲。不過我都有啲質疑咧，恐龍可唔可以咁聰明嘅咧？因為其實睇翻咧，恐龍其實就唔係哺乳類動物啦，咁係類似蜥蜴啊、鳥類咁啦。咁而且有人話、哦、可能鳥類咧都係由恐龍進化而嚟嘅。咁係睇翻嗰啲妄想， 唔係可能嘅，呢、這個已經係肯定。 係肯定啊，係 肯定咗㗎啦，已經 係。係。咁啊，嗱，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咁啊。网上啲资料话恐龙个脑其实好细噶，啊，就算你话雷龙咁大只，嗰、那个脑都似个波咁细啫。咁啊， 系真系。 反而你话食肉嗰啲恐龙，因为佢要狩猎啦，咁佢有机会咧系聪明过啲草食恐龙，所以一般嚟讲咧，草食嘅恐龙咧就觉得比较友善啊、听话啲嘅。咁啊，嗰啲即系速龙啊，嗰啲暴龙咧就会比较啊，即、就、系、是。好慢啲，但又好聰明啲啊！咁咪有冇可能咧？咁咪知你話佢嗰隻龍個智商可能會同鴕鳥差唔多啦。不過可能佢基因改造，咁啊令到咧呢個腦啊雖然好細，但佢嗰啲就接就比較多。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個腦嘅即係有幾聰明，其實睇佢個表面面積。咁又增加表面面積咧，就要將嗰個腦咧就好。譬如塊布咁樣黏埋一齊咁啊，好多皺紋啦，咁佢可能佢基因改造過，咁咪更加聰明啦。咁其實套戲咧，我覺得如果佢可以擺多啲篇幅咧，講下佢用咩原理啊，啊，即係或者係用咗啲乜嘢科學方法嚟到恐龍更加聰明同聽話咧，咁啊會更加科幻一啲啦。咁另外， 其實咧，係啦，呢個恐龍人嘅概念啦，即係話如果即係人類冇出現，即係或者恐龍冇滅絕嘅話，就會即係佢原來都會進化成為恐龍人類嘅，即係有個咁嘅講法啦。咁即係佢都會人咁嘅話，會變成即係就算恐龍進化咧，原來都會變咗好似人咁。咁都係個樣唔係人咁嘅啦。咁但係咧，其實有嘅，其中一種龍咧叫雙齒龍嘅。咁雙齒龍就會應該係最有機會進化成為恐龍人嘅一種品種啦。不過而家呢度可能就未出現過啦。咁又唔係話即係完全唔可能嘅，因為你嗰時嘅哺乳動物可能都係老鼠呀、啊、都係呢啲嘅咋嘛，咁如果你相信喺嗰啲嗰時呢啲哺乳動物係進化到後面可以變成猿猴或者人類呢，咁又冇話係咪絕對唔得呢，咁如果你同埋呢個你加咗 DNA 嘛，咁你加 DNA 咁其實你都唔知道其實佢個腦大嗰陣細到嘅，或者佢個腦好大嘅呢，個腦有人腦咁大呢，佢咁大個頭咁樣啫，佢又唔係使大好多嘅，咁佢咁大個頭，咁個腦有人腦咁大就已經有人咁聰明啦，咁其實咁佢呢度又有冇其實混入人類嘅 DNA 呢，咁佢鍾意隨時喺度或者其實有得㗎，又或者個靚妹有冇混入恐龍嘅 DNA 你都唔知 道。呢一個先就係今集個重點啊，我覺得即係個小妹妹有冇恐龍 DNA， 我覺得先就係今集應該要講嘅嘢。 又或者呢佢就算冇恐龍 DNA， 其實可能佢個科技個 base 係一樣，其實佢有冇可能係同嗰啲恐龍係有啲即係類即係有啲互動到嘅能力嘅呢，咁你再講落去佢咪變咗做啊權力遊戲啊咁邊個囉，即係嗰個 龍後啊， 嗰個 Dragon Mom 啊 ,Dragon Nada 啊，咁下一集直情講佢極速長大嘛，已經要搵返阿 Solo 個女主角做啦， 我係係啊， 仲而家個頭髮都白埋啊，已經係咪直情做返個角色喺現代出現係咪，咁可以隨時操控啲恐龍啊，要講呢樣嘢啊， 咁有啲似異形第四集喎， 系啊，接个女花咯，系咯， 系啦， 运动啊嘛， 咁 冇錯啦。 咁可能個大老闆其實就好中意睇權力遊戲咁，所以就想玩嘢咁嘢出嚟。 係，咁係另一方面咧，至於佢話啊，嗱你隻恐龍係好威猛，但係如果你控制唔到佢咧，都做唔到武器啊！武器都係你係聽你一個人話。 control 係 冇錯啦。咁係有冇可能重複到恐龍咧？啊，例子上其實咧，即係狗咧係應該係由狼咧仲快而嚟嘅，即係係因為人重複咗狼咧，於是乎狼咧當咗人類係領袖啦。咁啊，聽人 即所有嘅加速，其實原本最原始嗰陣都係野獸嚟噶嘛，唔會一開始就有加速㗎呢、這個世界係咪？ 係啦。咁啊，可能佢就係即係想混入呢一啲，係咪一種基因？可能某種基因係令到隻動物係會聽從其他種族嘅領袖嘅説話咧。咁咪 唔係咁，其實好簡單，佢直情加狗咪得咯？點解要加第二啲？係咯， 係啦。 嗱，既然佢而家呢啲動物咧，其實本來都係用啲又蜥蜴又繩撈嘅啫嘛，即係佢都係將現有啲嘢嘗試去撈翻恐龍出嚟，就好似似啲德軍咧以前。成日想研究呢個叫原牛啊，我唔知有冇記錯，唔係咁譯嘅，叫原牛啊。咩叫原牛咧？就唔係蒙牛啊，啲原牛應該咧就係、是，而家我唔知有冇記錯啊。好似我記得係原牛啊，就係話即係牛嘅祖先啊，即係最原始嗰啲牛咯，就係、是、意思。咁就同我哋而家嗰啲牛唔同嘅，啊，都係牛啊，唔係怪獸嚟啊，佢都係牛嚟嘅咁。咁你成日話咧，可以咁溝下溝下，可以溝得翻出嚟嘅喎。咁所以咧，佢哋成日都相信就係用已經溝亂咗嘅人種咧，可以溝下溝下溝得翻阿里安人出嚟啊嘛。即係其實佢同樣講緊就係、是、即變翻超人喎。即咁你都溝雜咗，點會變翻純嘅咧？我唔知喎、啊、你問啲德軍啦、啊、咁但係佢哋都有啲咁嘅概念嘅，其實又唔係冇嘅嚇。 嗯， 係咯。嗱、嗯，佢 work 唔 work 唔知啊，佢咁谂嘅嘛，唔一定 work 解先，系咯， 系，同埋另外，我觉得嗰只啊铁头功咧，啊嗰只总头龙咧，佢可以撞穿墙呢度，就有啲夸张嘅咁嘅。 我睇下埲墙点样构造啊，系咯，三只小皮猪喺嗰啲应该得嘅，系咯。 我系豆腐渣高斜嚟嘅嗰个，所以咪撞得穿。 系、 啊， 其实个岛而家讲翻俾你听喺中国噶。 啊，系喎、哦，咁啊，但其实讲翻细个点解会认识个恐龙咧？因为细个先有啲玩具啊，咩好细仔啲恐龙胶公仔，咁、 嗯、 啊开始认识啲可能有啊，最典型系暴龙啦，暴龙手系好短嘅，好似即系嗰啲肌肉萎缩咁样，啊就系啦系啦，即系得三只爪嘅，咁啊另外一只就比较特别系三角龙啦，三角同佢三角角跟住有个盾牌咁样啦。 即系后边个颈系有块嘢嘅， 有块嘢系啦，系嗰啲超人战队都会攞三角龙个龙头度重牌嘅，啊真系好。 哦，呢、這个边个咧？呢、這个啊哥修龙系咪？ 吓系有一套系咁嘅， 系咪哥修龙？好似系咪？ 哥修龙啊，好似唔知 系咪哥修龙？ 系有套系动画嗰度 定系私人房咧？我唔记得喎，系咯。 啊，类似 有一套唔系恐龙嘅。都有嘅。吓、啊， 有一套系恐龙嘅。 嘅嗰啲动画又唔系有咯。 吓、啊，有恐龙嘅动画都有。 应该好似 系。哥斗龙啊， 唔系私人房嗰个系只狮子盾嘅，好似。 系咯系咯系咯，佢攞咗个头嚟做嘅。定系咪恐龙战队都好似系啊？系咪咧？ 都好似系噶吓，恐龙战队都有三个龙。 系咪都好似系攞咗三龙嚟做个盾啊？长毛象系个盾，哦哦哦， 只脚系三角龙啊，好似。 哦，只脚真系记错咗，即系总之佢都中意揾个头嚟做盾嘅，咁啊，即系睇佢掹咗边个头， 系啦， 咁解啊，咁如果你话佢系全恐龙嘅咧，咁啊多数即系恐龙合体啊，多数攞三角龙嘅，因为个头真系威似个盾噶嘛，真系。 咁啊，另外一只好有特色嘅就系嗰只甲龙啊，系身上咧好多突起嘅甲，最有特色系只尾巴。 唔系叫剑龙咩？我哋系。 尖龙就好多尖嘅剑嘅，有两只，有另一只嗰尾巴系一个流星锤嚟嘅，好似 系流星锤就呢只啊， 甲系甲龙啦，甲龙咧、 哦、 你嗰只都好有印象，系啦，系因为佢 边个画出嚟咧，有一只系犀牛嚟嘅，但系犀牛个身系甲嚟嘅，即系唔系我哋而家见系皮尖肉厚，直情系甲嚟，又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动物嘅咧、哦？我都唔知啊， 我都唔知道，哎咁啊，再讲就系剑龙啦，剑龙最特色就系好多把剑啦，唔知七把剑啊，背上面全部都系剑啦， 咪似哥斯拉 嘅，都係一塊塊嘢嗰隻，係啦。 好嗱，哥斯拉啲背鰭都係參考劍龍嗰個。 哦，咁肯定係啦，肯定係啦， 係啦，係咁咪都係呢幾款啊，在嘅最大嗰隻係雷龍啦，食草嗰隻條頸好長，條尾巴好長， 好 大 隻 啦，係啦。咁通常咧呢隻， 你講呢幾隻咧，就係雙星都有出過模型嗰幾隻啦，就係。 系啊，都出咗模型嘅，系双星排到出咗恐龙模型。 双星模型就系出咗呢几只啫嘛，都系。 即系佢系真系恐龙模型啊，唔系嗰啲机械嗰啲啊。 系系系系。 獅獸唔系系啦系啦，佢真系模型嘅，系恐龙模型。 如果机械嘅嗰阵时候就变形金刚，我五只就出名嘅，如果八十年代。 哦，你讲啊恐龙派就系系咪？ 系啊，我五只就代表晒啊，即系 嗰班友啊，系咯。唔系，其实数漏咗啊，仲有翼龙啊，翼龙都系其中一只必定会出场嘅。 啊，冇錯啦，係啊， 咁高五隻咯， 係呢個啊恐龍戰隊就係有呢個暴龍啦、翼龍啦、三角龍啦，仲有長毛象同劍齒虎呢兩隻咧，都係古代生物嚟噶，係啦， 係呢個起碼我哋而家都仲存活緊佢啲即係親戚啦，象同埋虎啊， 冇錯啦，咁咪講翻嗰個雷龍咧。咁有印象係因為以前睇嗰套叫《恐龍探險隊》咧，佢嗰個標誌咧就係用咗雷龍嚟到做噶啦。 即係長頸嗰只，我想問下，咁同長頸龍又同唔同嘅咧？定係又唔同嘅咧？ 佢有 長頸龍喺水啊嘛，長頸龍隻腳係即係游水嗰啲腳嚟，好似啲龜咁噶嘛，即係大紅的。 即係好似尼斯湖水怪嗰只長頸龍。 大紅的恐龍好似係呢對嚟嘅。咁係咪又唔同呢？你講嗰隻長頸佢係唔係喎，係陸地喎，即係佢隻腳似大笨象㗎 喎。係喎。 係咪 好似有啲唔同啊，佢嗰隻。 唔同啊。 唔係，如果陸地嗰陣時細個睇呢就有雷龍同一隻梁龍嘅。 梁龍嘅咩嚟㗎？ 梁龍呢同雷龍差唔多樣，但係梁龍再大啲，個鼻嘅生喺頭頂度嘅。 喔、哦、咦上次即係舊侏羅紀好似有出過場喎、哦。即係佢好似吹喇叭定響號咁嘅聲㗎嘛噗咁樣係咪嗰隻呀 好似應該係我嗰時細個睇就係有兩隻嘅雷龍嗰隻呢就細啲嘅。 喔。 喔、哦、雷龍反而仲細啲呀 係呀梁龍大啲嘅梁龍嗰隻呢佢又識入行響啲水度行呢佢個鼻係生響個頭頂呢仲要係得個頭嗰個位伸出嚟嘅。 喔、哦、明白。 喔、哦、即係佢都唔可以成隻游水。 是如果是你話游水就是那些咩長頸龍那些就是大雄那些啦。 喔、哦、長頸龍就直情可以潛落水底即是佢可以在水裏面啦。喔、哦、即是佢都係可能都唔知啦其實可能佢都要唞氣嘅但係即係咁你其實你鯨魚係奇啦係啦即係鯨魚同海豚其實都要唞氣嘅大家以為佢係魚嚟其實佢係要有用肺㗎嘛好似係咪如果冇搞錯。係 呀係呀正常係 呀。咁所以其實佢嗰啲就唔知點解呢可以屬水性就可以在水底度生存嘅。咁但係其他嗰啲就好似唔得㗎係咪好似即係。 其實第一龜㗎嘛龜都係要唞氣㗎佢唞氣之後再潛來㗎嘛。 係即係似呢樣嘢係。咁你頭先講嗰兩隻長頸嗰兩隻大嘢呢就唔得嘅其實佢都係陸地㗎啫。咁即係如果你掟嗰個海呢其實佢都會死嘅係咪咁意思呀 正常應該冇話啲游水呢樣嘢知㗎 最近次 如果係啲游水今集就 係呀就唔會死啦。 死咗喺個島度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即係話個寶出事呢飛得走一係就飛得走啦即係嗰啲識飛嗰啲咁翼龍啦唔知有冇低啲啦係啦即係佢又冇講過即係紫草鳥啊其他嗰啲即係其實識飛嘅陀子得翼龍啦係咪同埋翼龍其實都好多品種喎我仔嗰個一個展覽呢即係佢好多嗰啲骨你原來翼龍都係大好細呀咁即係原來一種嘢嘅係一科嘢嚟嘅。 係 咁係呀咁其實仲有紫草鳥啊好多嘅即係識飛嘅都已經話唔少嘅即係史前動物啦係咯。 其實暴龍科都好多種喎。 都是的其實不是得一款的是的是一科東西來的其實。 嗯、 但我們經常就即認識的就可能就是咁上下啦這樣即是的即哥斯拉到底都是暴龍的。 是同埋暴龍的、結構呢其實是有轉變的。八十年代的時候、哦、即如果看、鋼索的時候呢、 嗯、 他們解釋就是個、尾應該是扔落地的嘛。 哦。 哦。 即好像哥斯拉那樣 走。是是 即係嗰時八十年代 身體係嘛，即係 係啦。咁嗰時八十年代仲係咁啊，因為嗰時八十年代其實出過香港有個咩嗰啲，即係八十年代興咪咩集圖冊嘅， 係 嗰陣時又有啲世界盃啊、變形金剛啊， 有出嘅，而家都有㗎。 嚇嚇，即係嗰陣時，我嗰陣時細個有玩啦。 嚇嗰陣時 hit 啲 係啦。 咁一包卡唔知個幾有幾唔知四張定五張嗰啲卡，跟住你儲齊本嘢又可以寄翻去換禮物，你話不過你幾難儲得齊嗰陣時。 咁寄翻冇咪冇曬嗰啲嘢咯， 即係佢寄翻本嘢可能俾翻你嘅，即係意思話你儲齊咗之後你要 send 到信佢， 係有大獎嘅，佢有個限期唔知即係半年定一年到你要儲齊本嘢，跟住你證明咗你儲齊，跟住你 send 佢，咁佢睇咗本嘢就應該有禮物嘅。不過我嗰陣時因為冇上網啊，咁你好難換得齊噶嘛。 係， 你而家有上網有機會又換齊 嘅。大家 trade 啦，係咪？佢係咯。即係你有張 啲 friend trade 嘅，嗰張咁咪可以打係啊！即係舊時呢個圈子啊，只限即係朋友仔啊、學校啊或者附近嗰啲啊咁樣。 係啊，你都係學校嘅，你唔會識到咁多人 trade 到噶嘛。 係 咁，但係我嗰時識人好似有人儲齊過嘅，不過係世界盃嗰啲。 哦， 哇！ 不過世界盃 啊，好犀利。 係咁講翻，咁關咩事咧？咁關個暴龍。 係啦，咁嗰個暴龍咧，嗰陣時佢有啲圖咧就係條尾揼底嘅。 哦。 咁但係後屘到之後再啲科學家嗰時啲考古學家再講咧，就係佢嗰個骨骨嗰個位咧，好似話其實佢嗰時整嘅黐錯咗嘅。 咁即係無形冇跟説明書，係啊冇説明書，係明白啊上帝。上帝嗰副模型唔記得俾説明書啊，唔好意思，得骨啊。 咁佢砌嗰陣時話應該係砌錯咗嘅，咁佢話應該如果咁樣咧，就暴龍行得好慢，同埋能夠戰鬥嘅。 哦，咁佢哋戰鬥暴龍獸啦，發明咗係嘛？ 嚇，跟住佢後屘講佢再砌一次，應該佢應該個頭同條尾咧係應該係平衡，即係好似個天秤咁。 係啊，應該係咁啦。咁所以後面應該係不斷喐嚟平衡翻個重量，係咪？ 系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嗰啲暴龙公仔嗰啲玩具系咩咧？佢做出嚟你就见到佢系即系好似个天秤咁个头同条尾系平衡咁样。 系啊。 咁呢个可能系随住时代进步对嗰个恐龙嘅结构嘅认识，咁你就知道咗佢即系唔系即系最初期咁啦。咁好多嘢都系嘅。咁你初初都话恐龙系冷血动物，咁你嗰时啊好多卡通片都咁講，咁但係而家佢哋話揾到有啲化石係恐龍心臟啊嘛，咁嘅化石啊唔係話生嘅，咁發覺個結構其實係涼嘅，係即係其實係溫血動物嚟㗎嘛， 同埋近時係話 溫血動物啦嚇， 係同埋近時話係冇羽毛啊，而家話應該啲龍全部應該有毛啊， 係啦，以前諗恐龍咪光脱脱個咯。 好似蜥蜴咁啊！ 咁而家你嗰啲上色拍嗰啲都光秃秃噶，佢冇生毛嘅。咁但系话原来系有啲好似系啊，甚至好似羽毛类似咁嘅嘢啊嘛。咁所以咪话佢哋再进化落去，其实即系变咗现代佢。因为其实即系嗱，当然死系有死嘅，咁但系可能存活咗嗰啲落嚟，佢咪适应咗个环境啊，同埋个氧气个含氧量降低啊嘛。咁所以佢哋个体型缩细，咁啊慢慢咪变咗雀仔咯。其实就系咁样啊，即系佢哋而家个谂法系咁样嘅，系。 同埋佢 恐龙就系雀仔咯， 系同埋佢有讲话，其实佢而家就睇咗资料讲话，其实暴龙可能唔系咁好打噶嘛。 哦，竟然系咁， 系啊，佢话可能系即系因为佢只前爪咁细咧，可能话佢即系有啲说法话佢其实系食腐肉噶嘛。 哦，即系其实佢唔系去攻击人，根本就执死鸡。 系啊。 哦，咁佢只手其实要嚟做乜嘅咧？ 佢哋有啲说法话佢因为系要个头咧变大嚟觅食咧，令到个前爪缩细啊，嚟平衡翻个重量啊。因为如果个头同埋只手都咁大咧，佢就好难奔跑同埋。 我以为你话保持个营养去晒个头，只手萎缩咗啲。 系咁其实佢有讲今次其实都似即系佢今集咧响。个即系个设施入边个女主角咪有只即系啲熔岩嚟嗰阵时咪有只龙走嚟，跟住话唔系暴龙嘅。 哦， 即系个科技仔咪成日话系暴龙，跟住佢话唔系嘅。咁嗰只好似系嗰啲叫咩重爪龙，好似话其实侏罗纪三嗰阵时都出过话就整死嗰只暴龙 喎。哦， 咦唔记得咗喎，真系。 系啊，咁佢都系我科咁，不过佢系第二种咁咯。 嗯。咁但喺作品入面呢，暴龙永远都係恐龙嘅象征啦，同埋会放咗佢好似係好似而家係狮子咁样，即係其实係人类觉得嘅啦，即係觉得係其实个兴趣，即係佢比较出名啲，即係你当下即係 好似审判咁，又好似个即係点讲， 如果獅子又萬獸之王，佢好似係恐龍之王咁啊！呢度 咁你講呢出啫，咁但係你講第二啲作品咧，其實暴龍都係成日都係有領袖啊！你即係佢咪即係等同咗現代動物嘅獅子咯？即係而家你嗰啲即係動物合體，咪好多時個即係個大佬一定係獅子嚟㗎啦，係咪？即係獅子一定係好重要。咁恐龍合體咁啊，一定係只暴龍係 暴龍咯 ，leader 嚟嘅。即係個紅戰士嗰架機一定係暴龍嚟嘅，即係成日有啲咁嘅概念嘅，係啦。咁但其實喺實質係咪佢係咪真係恐龍裏面咁即係咁青黃嘅一樣嘢呢？其實當然我哋係唔知啦。呢個純粹係人類自己嘅想像嘅，亦都係做一隻 part， 佢攞咗嚟做佢嗰個骨嗰、那個，即係嗰隻骨都係暴龍嚟㗎嘛，係囉。咁同埋可能大家有睇咗幾十年哥斯拉呢，硬係覺得怪獸王嘅哥斯拉咁 變金剛啦， 仲有呢個鋼索，你話你入曬腦啊，覺得哇，暴龍仲唔係王者咁，所以變咗你啲古仔入面通常都係咁鋪排啦。咁但喺現實上。現實上咁，其實係咪獅子最好打？其實都唔係啊，係嘛？都 係都會失手嘅。 唔係獅子乸好打啲，獅子公其實係食軟飯噶嘛，唔知大家知唔知啊？ 哦，獅子公其實係地盤爭嗰時先會打嘅，平時食嘢嗰陣時係佢瞓喺度等人嚟餵。 係，所以其實嗰隻百獸王嗰幾隻應該係獅子乸嚟嘅，應該 嚇係啊，都係。 即係佢都冇嗰啲鬃毛嘅，係囉。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搞錯咗，唔係搞錯，最惡就係嗰，即係你唔好以為老虎乸、獅子乸先惡，就係、是、嗰五隻就係獅子乸嚟嘅，其實可能。嗯。唔、啊、知啊 ,OK, 咁嗱咁呢套戲就即係當然大家可以再喺恐龍嗰方面再即係發掘下咁樣。咁講埋 Peter 對到戲有咩睇法先，因為我哋會再進入另一個題目啊，就係、是、講恐龍拯救隊嘅，即係啲做乜鬼講嗰個陣話俾大家聽。 啊，再補充下，如果海上嗰只咧，有隻好似鰭魚咁大嗰只叫蒼龍，應該係開戲開頭咧食咗個潛艇嗰只。 其實係咪即係上一集喺個海洋公園嗰個位度表演嗰只啫？係咪同一隻嚟嘅啫？ 係啊，應該同一隻。 應該同一隻嚟嘅。亦即係上一集最尾 zap 咗嗰隻怪獸龍嗰石嚟㗎嘛。係 今集就放咗佢出嚟㗎嘛，因為 嗱咁既然佢 zap 咗啦，點解嗰隻怪獸龍嗰盤骨竟然喺海底嘅，喺水底嘅？ 佢食飯食完之後掠返盤骨出嚟啩？ 咁完整？你喺篤屎度揾翻屎啲啊？ 佢應該係好似我哋食大閘蟹咁樣咧，食完之後就攞翻一個出嚟咯。 佢仲識咗個掣。犀利喎！呢、這個智慧喺考古學家以上啊，識得砌翻啲嚇，我哋都砌錯啊！佢竟然佢冇砌錯， 佢、有冇吞都成問題嘅。佢上次都咬咗落去啊！ 咁係佢扯落去之後發生咩事？我哋的確唔知道。不過即係咁，我哋 assume 俾佢幾隻咁嘢吞完，點解仲會有棚骨咁完整？你咪睇咗哥斯拉啊，翻作者 係嘛？你可能睇咗十兄弟，十兄弟咩怒海除魔嗰陣時， 俾 條棚骨條魚。咁 咪唔係哥斯拉都係㗎，因為最舊黑白版哥斯拉係俾嗰啲咩核氧，即係食完溶咗嘛，多翻棚骨嘛。咁其實成日都新嗰啲哥斯拉都成日話揾翻舊哥斯拉棚骨㗎嘛。咁我唔知佢咪有呢個咁嘅概念，即係佢水底揾翻嗰隻嘅棚骨，又講到好緊要咁揾翻去做乜啫？你咪整嗰隻咯，大佬。咁又成日話要揾翻，咁同埋咧，你話佢仲要喺個肋骨度即係揾一截。咁其實呢個好明顯係一個阿當嘅一個即係預表啦。 系， 即、阿當其實係攞個肋骨出嚟做夏娃噶嘛，咁即係呢只係佢哋呢啲新龍阿當啊嘛，係，我唔知佢啦，係啦，咁再睇下佢再點發展啦，係咯，夏娃應該係嗰個靚妹啊， 都多數係啊， 係嘛，一唔係嗰個靚妹係莉莉絲啊，如果係咁啊，是但一隻噶啦， 一係就 blue 咯，阿 blue 咯，一係就係、 是，阿 blue 係男定女嚟噶？ 佢哋通常叫恐龍咧，就形容佢哋係女仔嚟嘅。 哦，係啊。 因為第一集都有講、哦，即係侏羅紀公園啊，佢哋話佢哋全部都係做乸噶嘛。 哦，因為佢哋初係佢哋想唔想佢哋自己 繁殖啊？ 繁殖，但係咧佢有講過一樣嘢咧，就係真嘅。佢話咧啲青蛙定咩話，即係唔記得係咩啊？唔知係青蛙定咩嗰類咁嘅動物咧。 佢哋會變男變女。 冇錯，佢去到咧冇曬公嗰陣，咁佢咪絕種。佢話唔係嘅，佢就會由嗰啲乸咧就會唔知點解會變性喎自己， 係 會變公嘅。 系 咁呢一樣情況咧，佢好似後尾都出現咗喺侏羅紀個故事入邊。 第一集都已經有㗎啦，已經係。 已經有 㗎 啦。 公園已經有了。 係啦係啦，有 生蛋嘛佢哋。 有講到㗎，係啦係啦，即係佢哋自己變 咗 做。 已經提出咗呢個問題㗎啦。 係啦，因為佢好似咧，佢哋出去重造出嚟嗰陣咧，好似都係唔係即係就咁用 DNA 做，佢都係打咗嗰啲 有加到其他嘅 DNA 落去。 係啦，佢直情係有青蛙，咁佢就講咗青蛙本身就係有咁嘅。 咁嘅狀況嘅，係真嘅喎，呢、這個科學上有嘅喎。 所以你可以當佢所有做出嚟嘅恐龍，暫時第一個階段都仲係女仔，其實都應該係咁嘅，其實係。 哦 ，OK。 所以我哋通常叫佢哋做靴啊、師啊，就咁樣稱呼佢哋嘅。 嗯，我到依家都仲係 keep 住係咁。 係，而家都係叫佢哋女仔。我見到個中文字幕嗰度咧，都係用女仔個。 咁但係咁，佢話佢係 Alpha 龍咁，都係咁，即係其實都係乸嚟嘅。 係啊，我覺得佢哋應該都係覺得佢哋係女仔嚟嘅。 哦，即系 Alpha 意思佢纯粹当领袖啫，即系可以系， 系个名嘅啫， 即系总之系领袖啦，女都系做领袖嘅啫，系嘛，女人都可以选总统嘅，如果选到嘅话，系系，咪有咁有咁现实就女总统啊，做咩啫？世界各地都选过啦，系咪？不过就濑嘢多咁解啫嘛，系咯，嗯， 系啦， 好，咁仲有冇嘢要补充嘅？关于电影呢套戏嘅，阿 Peter 你觉得好唔好睇都得嘅，佢话唔系一定讲啲， 我觉得系， 讲啲科幻片系。 即係不過今集就冇嗰個公園，就好似失色咗啲啦，不過佢好似想留條尾啊！啲人話帶走啲 DNA 啊，可能有下 仲留條尾，個公園都冇埋咯。即係你之前都仲叫做荒廢咗個島，個島都爆埋咁， 又再起過啦，呢副。 哦，即係我、哦、即係下次去第二度起嗰個新嘅侏羅紀公園， 加斯維加斯啊， 係 OK， 即係去南中國海起翻個咁啊，係。 哇！可能恐龍格鬥咁啊，倒啲嘅嘢。 嗯，唔系，我就觉得佢应该整翻套 Love Life 版，就个公园要执笠啦，系啊，即系冇唔系好生意，因为啲人惊咗啦，咁就点算咧？就叫阿 Starlord 训练啲恐龙就唱歌跳舞，仲识唱埋歌添，系嘛？ 哇，咁啊恐龙妹喎，咁变咗 系啊，唔系噶，咁佢哋恐龙妹嚟噶，佢哋全部都女嚟噶嘛，你就咁讲，咁啊好可爱咁样，成班恐龙妹喺度 love life 咁咪好咯，咁啊好好睇，好温情咁咪啱咯，可能呢个先杀出新血路啊，同你讲，我唔系吹水啊， 乜唔系少林足球咩？有个铁头功啊，又有铁布衫啊， 咁、哦、你可以啊多种表演嘅 love life， 你 love life 唔系一定就系唱歌跳舞，你可以打埋排球、篮球系嘛，足球系嘛，好精彩嘅嚟到，哇正啊，又系啦，跟住又兴翻啦，啲人又嚟睇啊，咁啊又成为世界一个好知名嘅啊一个公园啊，咁样唔好睇咩？系啊， 系啦，系嘛，高脚出埋长颈嗰、那个啦， 系， 咁啊，但系其实咧呢一集咧个故事嘅格局咧，有啲真系似呢个恐龙探险队。点解咁讲咧？因为恐龙探险队咧，系细个睇过冇乜印象。 咁快讲恐龙探险队啦？ 吓、啊，我暂时冇咩补充啊呢套戏。 好啦好啦，咁咪直路啊，讲恐龙探险队先，好冇？咁恐龙探险队系咩嚟嘅啫？ 咁啊，细个睇过一部系讲拯救恐龙嘅动画啦，不过佢系加咗啲即系同特摄系捞埋一齐嘅，即系话。嗰啲恐龙咧，同埋啲车咧，就系、是、特摄系真系模型嚟嘅，恐龙喺度泥胶嚟嘅，而嗰啲人物咧就系、是、动画嚟嘅。咁啊，网上有得睇翻啲集数啦。咁啊，睇翻第一集咧就讲话， 我哋群组有贴噶吓，我哋拱翻上去有大家帮手系咯，唔知跌咗去边。 系啦， 大家回一回复，想拱得翻上去噶啦。今集俾大家再睇下，有翻晒咁多集，不过就配咗大家最唔中意嘅国语咁啦。 系啊。变咗恐龙救生队啦，国语咁系讲有个陨石啦撞地球咁样，就嚟到嗰、那个 冇撞，冇撞好似啊，有冇撞啊？经过咋系嘛？有冇撞到？ 系、哦、 我唔记得，我唔记得。总之佢哋话咩地壳变动，跟住就唔知话原来一啲冰冻入边咧，原来仲存在恐龙，咁结果佢就蒲翻头啦，咁样咁嗰就有翻恐龙。 冇撞到地球嘅，系接近地球。 系啊，接近地球，咁就令到即系地壳变动咁啦，类似咁就话。走嗰啲空洞里面嗰啲有啲嘢走咗出嚟，咁咪恐龙咯咁。咁所以佢哋就组织咗队咁嘅人咧，就去救恐龙咁咯。咁其实佢真系有啲似呢个超人 Cosmo 咁嘅，即系佢唔去打恐龙嘅，佢系就算嗰恐龙系恶嗰种恶，咁你真系当都系狮子老虎啫咁。咁佢都系要将佢保育，咁就攞咗去啲，即系都系佢有啲地方去养恐龙，咁即系做咗色拍咯，系咯。咁但系呢个早过做咗色拍好多噶，呢个作品吓吓， 冇错啊， 即系七几年。七十年代中， 1976年啊， 七六系啊，七中啦、啊，系咯、啊。咁我都唔记得咗一识拍小说系几时，不过睇怕写点都唔系七中啩。嗱，不过唔知啊，因为嗰个作者其实不嬲都写科幻，都不嬲又拍科幻片啦、啊。即系其实 Westworld 咪就系佢拍嘅咯，即系呢个即系做一识拍嘅。 係啦，個原作者，即係佢曾做過動演。咁我唔知啦，佢實質幾時寫，大家可以查翻啦。 小説我睇翻資料就係1990年 嘅。哦，即係咁厚先寫《Jurassic Park》嘅，我明白係。咁可能佢都唔知咪啊深烤睇咗呢個恐龍星球隊，嚇因為正喎，叫係啦。咁不過即係你知啦，鬼佬寫嘢特別香啦，係嘛？咁結果就亦都有史畢寶嘅加持，加埋當時最勁嘅特技，令到即係恐龍咧可以喺即係呢個《Jurassic Park》嘅電影入邊栩栩如生。咁嗰時有啲人睇嗰陣咧，即係竟然驚訝，即係話啲佢點樣拍嘅咧？即係佢點樣可以做到咁真？即係唔通佢整嗰啲，佢哋以為咧係機械嘅。即係佢諗住係，其實嗰啲係模型，但係可以做到好生動。即係佢哋都唔知道，原來 CG 已經可以做到咁樣啊！嗰時啲人嚇，咁的確當然當時係有配合機械啊，即係佢唔係完全係 CG 啊，即係好多近啊啲位，其實嗰隻龍同啲人一齊嗰啲，其實真係有整嘅模型嚟嘅。咁所以即係佢個真實咧，係因為佢係有模型，亦都有 CG。佢如果嗰時做全 CG 咧，就比較假啲啦，會就唔會 試到。今次又玩翻模型咯，好多都 即都有翻呢、這個呢樣嘢 今次都有翻 嘅。係咁其實係嘅，咁樣互相用補，咁樣即大家補漏咗一啲，即大家嘅缺，即做唔到嘅嘢咧，就係會咁好啲嘅嚇。咁啊，係咁講翻嗱，咁恐龍拯救隊啦嚇。 係啦，咁佢又係話啊，要保育啦，就要即捉啲恐龍咧，就擺喺一個安全嘅島上邊，因為嗰、那個。裂火爆啲恐龙出嚟嘅一个地方有火山，又好似金蛋侏罗纪世界咁有火山，所以一定要即系拯救嗰啲恐龙啦。咁佢啊讲下嗰啲架车啦，就有啲咩装备啦。架车咧其实就比较特别嘅，一架拖卡嚟嘅。 唔系，但其实大家唔知呢套咩嚟嘅，大家谂呢套梗系有超人噶啦，系嘛？ 啊， 冇人。哦，即系好巨大超人啫，有等身超人啊个啊都冇嘅， 都冇噶，系好特别噶。 咁啲雷鸟拯救队咁样睇怕有成群机啊 ，sorry 都冇嘅。 佢啲机械系主要都系拯救用途嘅。咁啊，佢 主角咧，佢哋就有一架恐龙车啦。咁呢个就早排咧有出过出翻嗰个玩具，咁啊就咧银色底咧就有啲红色边咁啦。咁啊最特色就系佢系两卡咁冚住，必要时可以甩开嘅。咁個最特色就係側邊呢有個圓咕碌嘢，咩鬼嘢嚟呢？咁佢哋個 logo 就係頭先講過一條長頸嘅應該係雷龍啦，佢就唔係用水嗰啲，佢用地嗰啲，應該係雷龍。 但係佢又超版化咗佢咁樣嘅 係。佢冇嘅，只不過係嗰時可能大家 超版㗎啦嗰隻嘢。 即係嗰時佢唔係佢冇專登好 Q， 唔係 SD 嘅，即係但係其實總之但係睇落去你睇到係雷龍啦。咁佢就原來嗰舊嘢咧甩咗出嚟之後，如果佢落水，佢會轉嘅。咁就好似變咗個螺旋槳咁，但係轉到慢嘅，點樣？ 船咁樣啊，即係舊式嘅左右。 係啦，點解嗰啲船叫做輪船咧？即係明明船啊，船都叫輪船啦，輪船就係、是、以前即係船啊，後邊係有個轆喺度轉噶， 開水車咁啊。 佢水車冇錯，喺個大水車度轉咁樣嚟去推動嘅，就唔係用兩個車葉仔喺水底，即係以前啲馬力可能冇咁勁啊，以前仲係燒蒸氣啊嗰啲。咁如果你睇翻嗰啲舊戲咧，即係嗰啲好舊嗰啲文學小説改編嗰啲，係啊，佢就會坐呢啲叫輪船咁嘅嘢啦。又或者如果你係有機會咧去呢、這個日本迪士尼個Sea World， 佢都有一隻咁嘅嘢擺咗喺度嘅。咁同埋好似係，如果冇記錯係呢啲船啦。咁同埋咧白色嘅，咁就係呢啲輪船。咁啊古色古香咁嘅樣，咁但係其實上面係餐廳嚟嘅，即係有幾層樓係即係各個係餐廳。咁大家可以上翻呢啲船度上面睇下。咁其實叫輪船，因為佢有個輪啊，得有個輪。咁當然後尾即係 keep 住都咁繼續叫啦嚇，嗰啲火輪啊，火輪船啊，結果後邊都冇輪咗，繼續咁叫。咁其實佢呢架車就係側邊係有個咁嘅圓咕碌嘢，而上面咧就係有個咁恐龍標誌嘅，係。 咁啊，係好有特色， 好有特色。 咁啊，係。佢啊有啲咩裝備啦，即係例如可以發射一個網咧，去捉住只恐龍啦。嗱，首先咧佢。要可以發射啲啲槍去發射啲嗰啲咩麻醉劑啦即係金炸可能侏羅紀世界嗰啲啦。咁係同埋架車又有啲好似爬山車有個鋼纜咧，可以即係拉架車上嚟啊咁樣嘅。 係啦，因為你知佢哋去嗰度荒山野嶺嚟噶嘛，佢要一個斜嗰度拉住上去啊，或者跌落去啊，有一次唔知跌咗個車，佢用嗰條繩拉翻住上去啊。 系啦，系点解？ 车尾有架直升机嘅，原来有直升机咁好似 三 有黄色， 係啦，三架嘅即係小型機啦，咁啊有特色直升機，即係眼好大嘅，好似即係蜻蜓咁樣，好大個即係玻璃 嘅，黃色嘅，我記得係 黃色，係啦， 係黃色，係啦，跟住啊有架車仔啦，同埋有一架藍色嘅潛艇咁啊， 系啦，咁你都可以话咧，元素上啊，佢都系雷鸟嚟嘅。不过咧，佢就将所有嘢装在一架机度。咁佢同埋咧，另外咧，其实佢学雷鸟都系写两样，另一样就有个运输机。但系个运输机好奇怪嘅，将架车打横咁钳一个车有机底，佢唔系打直嘅、嗯。所以佢每次降落完咧，佢架车打横咁行出嚟嘅，所以其实都几奇嚟嘅件事啊。同埋嗰车系外露喎，即系架车就咁吊住喺个机底，随时凹咗可以。唔系喎，仓装住喎，嗱啲雷鸟都系啲仓咁低咗，其实佢冇嘅，即系佢冇货柜嗰概念嘅，成架嘢吊咗喺个底度咁就飞嘅啦。吓，咁佢出动啊，嗰样嘢当然都会影嘅，又开闸又成好多啲，咁即系一定系玩呢啲喺特摄上咧，佢的确系有雷鸟嗰、那个，即系雷鸟整个队啊，即系个影子摆咗落去嘅。 嗯。 系。咁但佢就啲人呢就卡通嚟嘅，就係、是、卡通人嚟嘅。咁、啊、卡通就同呢、這個即係、就是、特攝，即係就係合埋。咁當時係 因為呢佢係兩間公司合作嘅，原來係。 哦，係啊，哦，即係唔係就係 原谷 嘅。 原谷負責特攝部分。 哦。 Sunrise 負責動畫部分。 哦，即係一開始已經係有 Sunrise 粉嘅。哦。哦，原來係咁。 兩間公司嘅合作嚟嘅，佢哋 係。哦，呢個得意喎，因為後尾呢去到是不是叫做第三作其实就是天山五号嘛嗱现在要讲埋啦咁呢个呢套嘢有咩关系啫同侏罗纪其实就是呢我哋讲佢嗰个演化第一集系似侏罗纪公园系比较从一个科学探险探究嘅类型啦。 是 啦即都有探险冒险嘅类型但佢就唔系打嘅唔系讲打嘅系讲一班科学家啦一班即或者拯救员佢哋嘅。即系哇，几辛苦，几危险都要即系保育恐龙吓，咁呢个故事啊嘛。咁但系咧，去到奇怪啦，即系佢永远去到第二辑咧，就会变做战斗版嘅。咁去到第二辑咧，佢就变咗，即系唔关事噶，个世界观唔同噶，唔系延续落去啊。佢竟然咧，恐龙就有啲恐龙类似恐龙王咁嘅嘢出现，去讲嘢噶，咁啊会控制啲恐龙咧就袭击地球。咁但佢襲擊嗰啲恐龍嘅鬼攬大隻真係變返怪獸咁嘅你唔好理都唔啱即完全唔係現實比例即佢有隻其中一隻頭馬呢就係一隻暴龍嚟嘅但好鬼攬大隻架即係特攝片喺啲大隻之間砰砰砰砰砰咁即係你當哥斯拉咁咁點鬼樣嘅呢咁佢最初呢佢都係有架咁嘅車嘅都係前後卡嘅咁但呢佢每次真係要戰鬥嗰陣呢佢裏面嗰個男女主角呢即又係嗰啲我唔中意嘅就係兩個係改造人嚟嘅即唔知又係因為咩意外咁樣改造人咁。咁佢就話呢佢係兩個交叉手或者因為佢個 logo 就係一個手交叉咁樣㗎。佢呢一套。 係 外線超人啊呢套叫做。但我唔記得佢原本套劇叫咩話叫做恐龍乜鬼嘢㗎。 恐龍大戰爭啊如果係。 喔、哦、日文就係恐龍大戰爭。咁我都唔記得嗰時香港叫咩啦。咁因為我哋好多時都唔鬼跟佢呢啲香港名字啊，你都知係咪？ 我哋咪就咁叫做愛戰超人咯。 係啊，我哋就叫做愛戰超人嘅。嗱，因為嗰時好似超力電視俠咁，嗰套其實唔係叫超力電視俠噶嘛，我哋咁叫啫嘛，都叫太空堡壘啊嘛咁。咁你話喂睇冇睇太空堡壘冇人知你講乜嘅，咁我啲超力電視俠就知啊，係咪？即係冇睇太空戰士啊，咁唔知知咩嘅，有冇睇高達啊嘛即係好唔一致啊，嗰、那個戲名同個原本個名字，咁我都唔記得嗰時叫做乜嘢㗎，係咪佢都係叫返做恐龍大戰爭都唔奇㗎，因為嗰時呢套佢有漢字名呢，佢可能會跟返。咁但我哋 台灣就係咁叫嘅。係 啦，我哋就咁叫做愛善超人咁，咦？咁佢兩條友合埋變超人㗎？初唔係㗎，佢嗰個男女呢，一交叉手就會發生咩事呢？佢原來嗰個車就竟然會變形啊！佢變形唔係合理變形喎，唔知做乜突然間發光咁呢度閃下嗰度閃下，跟住就由一個車閃多幾少就變咗個飛機嘅，你真係頂佢真係大佬！跟住仲要個車頭明明平一掘咁啊四方嘅，大家見到即係伸個轉嘴啫。咁最尾就變咗一架咧，即係藍色居多嘅一架飛機，即係你比較藍色多嘅。其實佢唔係一個新嘅，係銀色嘅。咁就你見到 當係好似一條鯊魚有對翼，個口伸個轉嘴出嚟 咁。係啊，冇錯，有啲咁嘅感覺嘅，即係好似有排牙咁擘大口伸個轉嘴出嚟咁嘅 feel。咁但咧佢個特色 keep 翻咧就佢側邊依然有嗰兩個圓咕碌嘢嘅， 係 咁佢就嗰架一個有個鋸片啊架機翼度，咁佢咧就飛咁就喺度同啲恐龍打啦，咁就終於變成咗一套咧係以打恐龍為主嘅一個故事， 哇，咁打都唔夠順，咁你就咁樣個飛機即係喺度咁樣打都幾悶㗎，所以開頭你覺得就咁喺右邊嗰架咁嘅死人嘢，咁好啦，終於後邊就點解會叫外線超人？咁啊，梗係有超人㗎啦。結果佢最屘再進化就嗰兩兄妹咧，就再進化之後交叉手，佢直情變咗個好鬼肉酸嘅超人，就一邊紅色一邊藍色，即係你唔係一邊綠色啊！你講啲電腦其實邊度邊唔同色，但係咧佢係扯布質地喎，仲要咁巨大超人，但係布質地嘅，你頂唔頂得順咧？咁個頭咧又鬼乸咁大，個塊面又腫咗咁嘅樣，咁啊跟住佢仲要咧將個飛機扼咗落額頭度，當咗係個超人眼燈嘅，咁明明都唔啱比例嘅飛機都幾大架咁啊，本來點樣扼咗個額頭變咗眼紅色燈嘅咧咁？咁同埋咧佢係周身武器啊，跟住最得意嘅就係佢依然有翻鋸片嘅武器係喺邊度伸出嚟咧？佢原來嗰個拳頭度竟然可以伸個鋸片出嚟喎！即意思咧，佢戴咗个假拳头啊，即系个拳头系可以有个、哦、有个锯片嘅。哇，咩事啊？阿 Asher 大佬，即系阿边鬼个啊？边个？阿 Asher 边个啊？叫咩话？ 我唔记得。Evil Dead 嗰个。 Evil Dead 啦，系啦，系啦，咁样片人。咁最后屘就变咗做外线超人呢个咁嘅东西。咁啊，而家啲朋友应该就唔好识嘅，系。咁但系早排咧已经有翻拍过一段，即系新拍嘅片段啊，就玩翻外线超人打怪兽，就系打翻嗰只，即系佢嗰只头马嗰只咁嘅，即系嗰只咁嘅暴君恐龙咁嘅物体。啊，咁呢套就系佢嘅第二辑。咁啊，即系呢个就大家知咗套咩超人先得噶，唔使知啲咩，就由科学探究就转做战斗啊。咁呢个咧亦都系对应翻，即系其实每一次侏罗纪公园都系咁嘅，即系第一集依然系有变翻系一个科学探究啊，同埋变咗系一个遇险嘅古仔啦吓。咁但系咧第二集永远已经进入呢个战斗模嘅，系。咁跟住去到第三辑佢就其实应该咁讲。其实呢个已经系 speed 开咗啦，咁去到第三集就系新 Y 自己搞嘅，应该系嘛，或者以佢为主，咁就变咗做呢、這个香港叫做科学探险队，咁其实我哋就叫做天山五号，因为佢里面嗰只时光机嗰架嘢就叫天山五号，咁佢全部啲机都叫天山啦嘛，天山物物嘅系佢队个名嚟嘅，即系当然佢系攞翻个音译嘅啫，即系佢都唔知叫 Tencent Five 咁嘅，好似原本嚟叫做咁 应该差唔多系咪？ 系啦，咁佢就嗰个最大最记得咧，就系、是、第一，哇犀利啊！即系明明科学探究，明明好似唔受嘅，大家难以入口，所以先算战斗嘛。啊，佢呢个犀利，不过揾到另一样嘢咧，我相信系由宇宙飞龙呢样嘢度启发出嚟。就系咧，佢系攞埋呢个古文明呢个元素啊，即系唔止恐龙，其实佢唔系恐龙嘅，佢唔系讲恐龙嘅呢一套。系，总之佢哋去探究啲古代到底发生咩事，咁所以咧佢系有时光机嘅时间旅行嘅呢个元素嘅。咁时间旅行呢个元素其实喺日本咧，即系都其实都唔系多嘅。你数翻转头，咪话影时光咯，都唔好多系咩？唔多咯，即系唔会话好多即系时间旅行嘅。咁即系尤其是用时光机啊，时间旅行有架车嘅嘢，咁唔多。咁佢嗰架天山五号咧，如果冇记错啊，就应该就系嗰架时光机。即係有一架圓揼揼，好似將個飯壺咧，即係擺，即係放平咁擺咁嘅樣嘅。嚇！咁但係咧，佢自己都有架巨型嘅運輸機㗎。咁但係佢呢架嘢就得呢架嘢係時空機嚟啫。咁但係佢裏邊就載住咗三架車嘅又係。嗱，因為每一次呢啲產品都係出車仔㗎啦，你冇嘢可以出㗎，係咪？咁啊，依然係承接咗就係用呢、這個即係卡通人家特攝嗰啲車嘛。咁佢嗰三架車大家就應該會有印象呢，就係呢架咩藍色天山號就會變呢架飛天天山號，即係會由一架藍色跑車呢，佢個玩具呢只要撳一個掣，佢就會成架自己變形嘅。咁而呢樣嘢呢嗰時就係同伊力安啊嗰三架嘢係同一個系列嚟嘅做出嘅，以玩具嚟講。咁佢就唔知叫驚異變形嘅乜鬼嘅，如果你睇日文佢有介紹嘅。你睇日文個天山號嗰度，佢有寫嘅，即係有寫佢 點 佢 就， 佢係咪叫做咩驚異變形嘅咩變形？我唔記得咗。 好似都係咁上緊呢個名字。 係啊。 佢有一部係咪有一部可以合體㗎？其實佢哋 係。應該冇，如果天山就冇。嗱，咁佢藍色車就變飛天天山號啦，即係油價。嗱，完全唔啱比例啊！個跑車點會成個搭開變一個飛機啊？因為佢實質的確係嘅，佢車嗰陣好細架，但變咗飛機就可以坐好多人嘅喎，真係完全唔 make sense 嘅。咁不過呢樣嘢喺千歲英都一樣咁發生嘅，咁啊，咁跟住佢另外跟住有一架就紅色車，紅色車就係一架吉普車嚟，如果冇記錯類似嚇。咁佢又可以變咧，就變咗轉地天山號，即係又要伸曬啲轉出嚟可以轉地。咁樣有架第三架就係黃色，即係個 van 嚟㗎，如果我冇記錯啊。 嗯嗯， 係。劈油嗰啲啦，咁 咁有個 van， 咁佢成日啪咁攤開攤開咧，其實變咗個潛水機啊，嚇嚇就黃色車變身呢個潛水天山號，咁佢就有幾個呢個咁嘅gimmick玩下，咁其實佢就大家點解呢一套反而吸引到大家咧？我覺得好似咁多套咧，最吸引到大家睇反而呢套，咁因為呢套原來加入呢個神秘元素啊，古文明啊呢啲嘢。咁就每次去探究一下啲亞特蘭提斯到底係咩嚟啊，復活島到底係咩嚟啊，咩咁嘅之類。咁每次又有時光機嘅元素，咁所以都其實個古仔係幾吸引嘅。係咁就呢套就脫離咗呢個恐龍路線啦。係啦，咁但係咁就真係冇咗啦，係咪？唔係，咁其實原谷呢再跟住先再整咗套呢，係即係以原谷又用返原谷。佢好似呢呢度直情原谷自己搞嘅，因為佢冇咗呢個動畫呢個嘅元素嘅，佢變翻做全套都係真人演出，咁就叫做最搞笑呢個名字叫恐龍戰隊喎，就同即係戰隊嗰套嘢撞咗個名字，就但佢係嗰個漢字啫，後面嗰個字梗係唔同啦。但我唔記得後面叫咩，叫咩？ 後面叫做咩？黑塞頓啊！ 唔係咁佢有日文㗎嘛？唔知叫歌乜鬼嘢？ 真係唔識讀啦。 係咯。 佢就係叫做恐龍戰隊黑塞頓咯。如果譯係 咪你可以撳翻佢英文㗎？你睇下英文叫咩？ 英文你等等， 唔知歌咩 ton 咁样噶，好似系咪歌些 ton 咁上下噶，好似咁上下噶。 嗯， 吓个些陀定咩咁上下噶，好似咁上下，我唔记得啦，系真系因为呢套香港冇做。咁呢套咧，佢就系、是、你可以话呢个系列里边咧，系真系延续翻原谷嘅嘢，但系其实已经冇咗呢个即系捞卡通啦，佢就变翻套纯特摄。咁但系咧，佢竟然咧系用翻呢个天山五号嗰架机噶，嗰架嘢改咗。即係個樣啊，就做咗佢呢套嘢嗰個時光機，咁佢繼續有時光機元素，咁佢就話咧啲外星人喺佢嗰個現代定唔知係近未來，就搞咗啲嘢啊，咁你就話咧要，但係佢調查呢一樣咧，話原來要翻去呢個白亞紀嗰陣嘅，唔知有咩咁嘅關係啊，咁所以佢就用咗個時光機，咁同埋佢有時空管理局嘅，嚇，即係其實佢明年係講我哋改咗時間啊，呢樣嘢，咁你要翻翻以前咧拯救個世界，拯救歷史啊。因为如果你喺古代做咗嘢，所以现代啲嘢变咗啊，佢系咁样讲嘅，咁佢就所以翻去咧就变咗咧有翻特摄元素啦。咁特摄元素即系唔系净系有车同埋有恐龙啊，佢呢度玩翻恐龙噶，因为翻去八廿几啊嘛，咁啊有翻恐龙。咁咧，但系恐龙系好噶，啲恐龙系帮人噶，即系就系好似做咗色拍咁咧，即系有啲恐龙就直情帮人打外星人啊。 嗯。 咁外星人咧就真係有怪獸嘅，真係有平時有啲等身大就識變大喎，可以巨大化喎。咦，咁咪又有巨大超人，佢又冇嘅。巨大嗰陣可能反而靠啲恐龍多手打，就係咁啊。即係有一集咪有隻暴龍咪幫人打咯，叫咗犧牲咗自己嘅嚇。佢啲恐龍好 friend 嘅，同人識入手嘅，真唔真咧？ 我 即係因為佢人扮嘅啫嘛，係啊係係。咁所以你睇嗰陣咧，你覺得係犀利，即係阿 Blue 嗰啲頭代啊，應該嚇，即係同人識 friend 嘅。佢冇經過訓練喎，仲要佢哋最犀利係咁啊嚇。咁但係佢點樣特攝法咧？原來就係個主角咧，佢就有一件強化服，咁就係一件全紅色嘅嘢。咁但係咧個頭好搞笑，係一個蝦佬咁嘅型嘅嘢嚟嘅。即係話咧，佢個頭係一個 complete circle 啊，一個蝦佬嚟嘅。係咁一個紅色蝦佬做個頭，下邊係個戰隊身。咁佢仲同埋咧，佢係點嘅咧？就係每次觸動咧，即係佢唔係超人變身喎，佢要翻個車度變喎，嚇！即係個車變完之後，佢點觸動咧？就喺個車度用啲大炮射咗出嚟，嘣咁樣射咗出嚟嘅。咁咧，佢就有咩能力？就係有啲短暫令到時間停頓嘅能力嘅。咁總之佢就係一個即係好似特攝超人咁，但係佢就講到明係靠件強化服，佢唔係咩，即係佢唔係改造人，唔係嘅，係強化服嚟嘅，嚇！所以咧，就喺概念上咧，其實佢幾新嘅。咁但係嗰時就覺得唔係幾好睇啦，同埋點解個設計咁衰嘅，即係你可以話呢係特攝超人最樣衰嘅一個嚟嘅，咁我諗大家可能都冇見過嘅衰到，係啦。咁其實呢或者我哋之後貼返出嚟啦，因為其實 YouTube 係有得睇嘅，係啦。咁你就只可以喺等身狀態度同嗰啲敵人戰鬥，但係一巨大化佢就俾人踩㗎啦，即係咁但係你以為係咁咩？咁但係佢又唔係喎，原來佢一出絕招咧，佢可以揸把劍穿過個敵人喎，個敵人就巨大化咗，俾佢懟穿喎，犀唔犀利咧？係啦。咁我都唔知佢搞咩啦吓，咁系咁就头先唔使俾人踩啦，系咯，咁 anyway， 咁原来又有多一套，原来总共咧有四出咁嘅嘢，咁而加埋呢一套咧，如果唔计天山五号，因为天山五号就离开咗恐龙题材嘛，如果计埋呢一套咧，其实就系原谷嘅所谓恐龙咩三部曲啊，叫乜嘢叫做原谷乜鬼啦？ 恐龙原谷恐龙三部作啊。 哦，佢咁叫嘅 ，OK， 好。 系啦，佢就咁叫嘅。 哦，因为呢个佢日文就咁叫嘅，唔系我哋作嘅，真系日文汉字系咁写嘅，系啊，系啊，系。系啦，咁所以原谷计原谷咧，就反而要计埋呢一套所谓恐龙战队，就唔系我哋睇嗰套恐龙战队啊，唔系战队系列嘅恐龙战队，另一套特摄作品。咁如果你唔计呢套咧，香港做嗰三套咧，就系恐龙特战队、外传超人同埋天山五号啦。系啦，咁如果你话正统系列咧，就系呢。计埋天山五号先啱嘅，因为佢哋先系一个用特摄加动画。咁但系如果以恐龙嚟分咧，就要计埋呢一套就反而飞走天山五号就计埋呢一套恐龙战队啦。咁样嘅系啦，系啦。嗱，咁头先有提过咩宇宙飞龙？点样宇宙飞龙咧？咁关咩事宇宙飞龙？喂，系你谂下，其实宇宙飞龙先就系第一套咧，系将恐龙呢个元素有喺里边啦。咁同埋咧，佢亦都有古文明嘅。咁其實恐宇宙飛龍，即係如果而家朋友好多好可能係睇咗嗰套新版嘅，即係嗰套即係有火屬性嗰啲，跟住後屘仲有呢、這個即係宇宙飛龍其實叫做大空魔龍啊嘛。咁除咗大空魔龍係竟然係有呢個大海魔龍同大地魔龍合體，金剛都係一個即係叫做一個終極合體嘅，同佢哋嚇，即係三個龍頭係一個合體。咁但係呢個唔係原裝宇宙飛龍嚟嘅，原裝宇宙飛龍應該係70年代又係中前嘅，即係鐵甲萬合之後嘅嘢嘅。咁嗰套先係嗰時呢黎的做嗰套我哋睇嗰套就係、是、嗰、那個即係佢樣係一樣嘅都係有個龍骨樣嘅宇宙飛龍宇宙飛龍個樣係冇一樣嘅咁就金剛呢亦都係嗰隻即係大空魔龍嗰隻金剛啦就係、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嗰時就得大空魔龍嘅啫就冇其他兩冇嗰啲咁嘅嘢嘅咁同埋佢唔係魔法嘅唔係咩火佢成日喺科學做出嚟一隻移動要塞咁而金剛就係攜帶嘅一個戰鬥機人嚟嘅啫，係好科學嘅。咁但佢打嘅咧就係嚟自一個外星嘅一個外星神啊。咁佢好得意個嘴喺個頭個頂嘅，即係個喺我哋額頭。咁佢哋初就話係個神嘅，原來後屘就發覺原係佢嗰啲外星人咧做出嚟嗰個機械啊，佢就自稱為神啊。咁亦都洗曬嗰啲外星人嘅腦，就變咗佢啲士兵。即係其實嗰啲外星人本來係好人嚟嘅。咁佢就講咩？佢就話原來咧古文明有好多嘢都係同佢哋有關係。咁所以佢就成日會，佢就冇時光機呢樣嘢嘅。但係咧，佢成日都會講到一樣講啊復活島啊，講啊呢啲嘢嘅嚇。咁同埋甚至有一集咧用宇宙飛龍嚟做羅阿方舟嘅嚇。即係當然佢係講現代啦，即係救咗啲人啊咁。咁所以佢咧先係應該係比較早一套咧，係將即係恐龍同埋即係呢個神秘古文明嗰樣嘢撈埋喺度作品。咁當時我就好中意睇宇宙飛龍，係因為就係因為呢幾個元素嘅。即係當然機人打係其中一支啦，但係佢最特別同其他機人作品唔同嘅地方就係佢有恐龍同埋呢個即係呢個古文明。咁但恐龍都點恐龍呢？咁原來佢除咗呢個金剛同呢個宇宙飛龍本身之外咧，原來佢仲有三架機幫手噶嘛？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咁其實係一架翼龍機啊，一隻雷龍機啊，即係想話長頸龍嗰只。咁但佢嗰隻應該佢叫雷龍機，但係佢明明係長頸龍嚟喎，即係水中龍喎，我唔知點解啊，係咪搞錯啲乜嘢？咁啊，同埋佢有隻三角龍機咯，但係機嚟嘅，嗰三架都係機嚟嘅。 三角龍好似係車咁啊， 佢個車咁嘅，係啦， 三角龍係坦克車咁樣嘅， 係啦，冇錯啦。咁雷龍當然有飛機嚟啦，咁但係佢又真係識轉彎喎，條尾識喐嘅喎，即係佢唔係硬嘅喎，咁但係佢係機械啦，係咯。咁叫做輔助住即係金剛咁樣，即係咁所以其實恐龍呢個題材其實就非常現一早係存在，但佢只不過係佢哋啲主角嘅嗰啲機體就唔知點解用咁嚟做形象嘅啫，其實就關係就冇一個實質嘅關係嘅，喺個形象上嚟嘅啫。咁但我估當時都係應該日本係好多呢啲恐龍嘅骨嘅，即係博物館好多啲咁嘅展覽啦。咁令到可能嗰時啲人好即係應該都係對呢樣嘢好有興趣。咁雖然我哋嗰時香港冇呢嘢睇，咁但係你通過即係呢啲咁嘅卡通都認識到，即係話咦係喎，即係有呢個恐龍骨考古啊，或者即係對古代嘅一個即係嘅一個迷思啊，咁其實都係有喺度嘅，係咁好啦，咁啊講翻恐龍探險隊啊，即係呢個先係我哋最主要要講嘅作品啦，係咪啊？ 係啊， 咁其實當時有冇覺得話呢套好悶嘅咧？其實作為即係當時嘅觀眾細路仔啊， 我嗰時細個睇又幾緊張啊，又佢要走去啊。攞隻恐龍蛋啊，避開啲熔岩啊，咁樣。 哦，咁你又 都係有啲似依家呢套。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實質咧，當時嘅小朋友好多都頂唔順，即係覺得冇咩好睇，冇超人，冇機人嘅咁樣。 又唔係㗎，因為細個比較中意恐龍啊，因為佢係介係幻想同現實之間嘅嘢嘅，同埋想睇係 之前你提嗰套啊叫做飞轮咧，细个睇咧，佢个机械人金刚咧，可以打开个面罩喷火噶嘛？你打开面罩嗰个样咧，就好惊嘅，有啲童年阴影啊！ 哇，系啊，好恐怖啊个样，有棚尖牙咁噶。 系啊，系即系话佢系一只龙啦吓， 好恐怖啊！就是 个邪恶嘅龙咁 啊！但系佢讲打开面系个金刚恶机械人面啊，即系好似个好，即系个面好似铁甲盲盒咁嘅，咁但系佢爆开里边，其实个好恐怖嘅机械样嘅。 系啊，有啲牙啊咁样。 系啊，佢 Terminator 咁啊，你当爆开一块面里边系机器嘅。 Terminator 又系另一个台阴影啦，即系见到一啲一排骨，好惊啊！咁啊，又系一下到去好叻，我就第三门啦。诶、哎，你即系又俾佢 Terminator 掹开到接门啊！呢啲都系。就係嗰啲異形又係啦，即搭 lift 啊！ 佢個童年陰影咁嚴重啊！ 咦，即係依家我而家搭 lift 咧，有時一個人搭 lift， 我閂埋門我都驚。咦，打開門會唔會有異形出嚟㗎？好驚嘅，同埋一打開已經冇人。係啊，同埋有時啊，即係閂門又驚，會唔會有個 異形要搭貨 lift 嗰陣先諗到啊？要諗貨 lift 先諗到啊！即係嗰啲要自己拉閘嗰啲去迷你倉嗰陣咧。 同埋嗰時咧，嗰啲。motion picture 嘅技術咧比較差嘅，佢嗰喐動咧係一格一格咁嘅，見到咦突然間好似已經要 你講 stop motion，stop motion，stop motion 係啦，一跳就跳到好遠嘅，即係本來離好遠噶嘛，突然間就喺你隔離嘅喎，即係呢套係啊，即係好似一格一格咁樣跳啊，好驚啊！咁啊，同埋呢套恐龍講翻呢套恐龍探隊嗰啲恐龍又係泥膠做嘅啦。系咁，佢呢度就行好慢嘅。 stop motion 嚟嘅，因为恐龙探险队系 stop motion 系，即系嗰啲恐龙系车就唔系嘅，车识自己喐嘅。 系车就系流畅啲，但系佢嗰个真系 恐龙嘅，佢有两种嘅。如果佢近镜嗰阵咧，其实就系啲布公仔乐园咁，系搵个人摆喺手里整喐佢抹抹口嘅啫。 系啊。 咁但系佢个抹嗰度抹都衰嘅，因为佢做得太 cheap 啦。嗰度抹成個上下鳄系合唔埋嘅，即系个位唔啱嘅，因为好明显睇到系布公仔乐园。咁嗰时咧，天地双龙都系咁嘅啫，因为佢变咗呢个地龙，地龙车就硬嘅，咁但系地龙天龙火箭佢哋系软噶嘛，咁其实佢一样系搵个布公仔乐园咧，摆喺手喺入边咁合抹下抹下咁整喐佢咯。咁嗰时啲恐龙咧，佢一近镜影就系咁噶啦，咁一远镜影咧就系用 stop motion 嘅，系啦，即系恐龙之后队就系咁， 系啦。啊，咁咪比较特别啦吓，即系同埋大家细个系点样接触恐龙呢样嘢嘅咧？啊，依家就 我唔系都系睇呢啲嘅啫嘛。咁但系其实 睇恐龙探险队咯， 我自己兴趣就唔大嘅对恐龙自己。 系，啊，依家就好多 其中一个题材咯，即系做乜你咁嘅机械人卡通，你诶唔系狮子老虎恐龙咩？即系都系呢啲啊，唔系飞机车合体咁，你都系其中一个题材咁啊，即系个印象就系咁啦。 系啦，嗱，《西游》系第一辑就系打恐龙帝国啦。 恐龙帝国系。 系啦，跟住之后嗰套就打百鬼帝国啦，系亦都外国好多有恐龙嘅题材啦，例如聪明伯伯又系讲系人类同恐龙一齐嘅时代。其实有冇可能人同恐龙系同一个年代嘅咧？ 哦，咁唔知。佢哋又话揾到有恐龙同人嘅脚印一齐出现啊嘛，又有啲古画系即系嗰啲石壁上面又画咗人同恐龙一齐啊嘛，咁啊系咪啲友仔揾喷友画噶而家啊？我唔知啦，系咯， 系啊， 唔清楚啦，即系冇人知嘅，冇人知嘅。嗱，如果你根据即系如果你话啲动物系越嚟越少，即系一次过创造啊嘛，咁正经本来就有齐噶嘛，咁系咪应该其实呢啲猿啊全部都系恐龙嚟嘅？你要问下当下蛙先知啊。 吓，呢个真系唔知道啦。 唔系，因为如果你一次过创造咁啊，即系人一开始就有噶啦，咁系咪？系嘛，应该系咁啦，系咪？咁因为可能啲恐龙死晒先，得翻而家剩翻嗰啲动物啫，系咯。咁即系话挪亚方舟上面照计应该都唔少恐龙喎，系咪？ 系啦， 系啊，挪亚方舟嗰次啲恐龙就冇带上船，所以瓜晒老衬咧，咪冇解释啦，系咯。坐唔落去，唔好意思。 带上船嘅。 系啦，即系唔好意思，你哋坐唔落我只船晒一齐，你唔上得船噶嘛？明明啊，啲恐龙太太同恐龙先生等住上挪亚方舟，佢咁大只上唔到嚟噶喎，咁啊， 所以 佢净系接晒呢啲老虎啊，都系绝咗种啊，系可能系咁啊，冇解释啊，系啦，诶，定系有冇将你变咗做机械啊？留翻喺第时再出现变成恐龙战队啊？或者变咗做钢索啊咁之类啊，系咯，咁啊，咁其实恐龙呢个题材喺香港就我就觉得唔算好 hit 嘅，以前。 系啊，咁但系马仔话而家系 O K 嘅都吓。 我觉得其实一路都有嘅，不过香港嘅恐龙热咧系喺个表面上高啲恐龙嗰啲公仔或机械嗰啲咯，做。 嗱，因为你后屘咧系有嗱，以前你睇恐龙就冇得睇噶，咁你甚至如果你攞恐龙骨过嚟展览，以前都我唔知有冇试过喺我哋嘅年代，好似冇。有冇試過？我哋個年代，我覺得就好似係冇嘅嚇。咁你話後尾就可能有啲機械啊，即係嗰啲剩，即係嗰啲已經好新好多啦，係咪先？即係其實機械操作嘅，即係嗰啲恐龍啦。咁其實嗰啲已經去到臭好多先有。咁係咪？ 九十年代嗰陣時試過喺樂富擺過。 係啊，即係就啲人好中意睇啦，係啦。 係啊，跟住後尾再新啲就喺科館嗰啲啦。 系啦，咁但系咧最奇怪就系呢件事，我觉得佢哋点都未去到，即系佢哋当 entertainment 啫嘛。咁但系你又始终都未去到科学探究或者对呢啲嘢嘅兴趣啦，系对一对考古嘅兴趣啦。即系其实佢，你可能你摆怪兽佢一样去睇噶，你整啲机械识喐怪兽咪一样去睇，佢当系即系真系一个 show 啫嘛。咁其实系咪恐龙就我谂对香港朋友咯，唔系咁 care 咯，系咯。即系你整哥斯拉可能佢一样咁过瘾嘅啫，觉得系嘛？ 恐龙嘅特别嘅。 唔系，但系对香港人嚟讲，我唔觉得咯。 唔系，都系中意啲样啊！我哋细个系去图书馆借啲书系睇恐龙嘅样啊。 哦，咁样 系啊，即系画咗啲恐龙嗰啲图嗰啲，咪攞啲书嚟睇。 哦，即系都有呢铺瘾嘅。 细个嗰阵时有啊，对恐龙系。 哦，我就从来都唔识啲人，真系有呢个兴趣啊！即系我好犀利嘅，好幸运咧，我身边冇人中意睇动画啊特摄嘅。 嗯。 嗱，即系佢唔系冇睇，佢有睇，即系咁你电视做就有睇噶啦，系咪？即系你问佢有冇琴晚睇《欢乐今宵》，有冇睇《虾仔爹哋》，佢实有。即系我意思，佢有冇中意啊？你明唔明？因为以前电视机好主要噶啦，你唔系睇电视睇乜鬼啫，系咪先？即系佢睇，佢有睇过。咁你问佢有冇睇过高达，佢有睇过。咁但系佢系咪高达唔系咧？佢系咪科幻唔系咧？佢系咪机械唔系？佢唔系咯。即系我想讲咁样。 咁但系香港大部分人都系咁嘅。 唔系，咁但系我身边嗰啲佢 even 即系会买嚟玩都唔会啊嘛。即系佢即系唔系话佢真系睇啫嘛。咁啊电视做咪睇下咯。咁或者佢睇下佢又唔系追嘅，可能有时睇一集啊半集啊。咁你问就成个故事，佢问翻你转头系，点解讲我咁样嘅？咁样咯，即系咁。但系你唔好话再讨论啲再深啲嘢，佢连个剧情嘅佢都唔系好知啦。可能咁啱睇过嗰集，哦咩高达啊打冇脚噶嘛，即系佢都叫唔出咩嚟，佢都叫唔出。咁又系咪召号啊？哇，系召号啊！咁呢啲咯，系咯。 吓，嗰阵时我读中学就成级唔知四班到六班系冇人睇高达嘅。 哦，咁可能你嗰度又已经再后啲时代啦。即系我讲嗰时系高达模型热啊嘛，即系炒到咧，嗰班友咧系有买噶，即系因为佢个人都有买噶，因为你唔买好似好，你唔系男仔嚟咁样噶，觉得系。咁但系咧佢有买啫，咁佢有买就冇脚，咁就佢唔知系咩嚟噶嘛。咁啊记得电视有睇过。 系，我嗰时衰到咧，上堂咧，中学跟住阿 Sir 无端问话边个人有睇高达，因为佢无端讲贵族主义嗰啲嘢。 喂，竟然阿 Sir 有啊！喂，咁即刻要同阿 Sir friend 啲啊！ 吓，唔系即系嗰阵时系突然间咁，即系讲紧贵族主义。 咁但系你即刻举手啊嘛！咁你有冇睇过 V 型电视？ 唔系，但系最大镬嗰阵时系佢一讲嘅话，有冇人睇高达？跟住成班冇，跟住啲人就指我话我得我一个睇，好似我系 V 型咁。 唔系你应该话我有睇法国新浪潮导演浪子高达咗吓。佢都唔知原来你已经捞埋咗倪匡，捞埋咗几样嘢系嘛？系啦，咩高达啊 Sir 导演啊，你咁问翻佢转头啊嘛？ 冇啊， 你即系质疑佢啊嘛？讲咗贵族主义嘅就唔系高达啦，就系、是、呢个 V 型电磁盒啊嘛？你咁问，你差人出啊嘛？阿 Sir， 你又有冇睇过 V 型电磁盒啊？咁啊嘛？咁即其实呢係好难嘅，即呢样係好难嘅。即如果你问话係咪好兴呢，其实我唔知，因为我身边真係冇人对恐龙呀，即恐龙呢样嘢啦，尤其是有兴趣嘅冇。即你话电影呀、啊、动漫呢，咁佢哋有睇过有，但都唔係，其实都唔係有兴趣嘅。你咪嗰套真係 hit 到，即真係 hit 晒啦，即高达模型已经变成咗个 event 嘛，唔係一套动漫咁简单嘛。咁佢哋咪总会即 知道啦，咁同埋都會想擁有翻一隻半隻啦，即係其實追風嘅啫，即係跟風去買嘅啫，嗰啲咁其實佢咪 同埋你搞 event 咧，啲家長買咩啲咧，佢睇到個價咧，咁佢就覺得唔係咁 cheap 啊。 哦，咁咪同以前調轉咯，以前就見到真係唔 cheap， 所以佢唔買啊嘛。系咯，哇！超合金成嚿水咁啊，即系嗰时讲紧贵意思系成嚿水啊。咁但你知嗰时一个月人工得几千蚊嘅啫，即几千蚊意思即可能真系三千啊。咁你过一嚿水买只玩具俾我，实际的确系一件几奢侈嘅事。咁嗰时 调转噶嘛， 嗰时就会系因为贵所以唔买嘅。调翻转你可能你街市嗰啲咁嘅，即系啲小玩具啊，或者一只两边夹埋嗰啲咪模型卖紧十蚊八蚊咧，咁都 OK 吓。就嗰时系咁嘅。 而家唔系咯，而家调转啊嘛。 即系而家调转就见到只嘢，哇几千人啊，哇阿仔买啦咁啊， 咁唔系嘅，佢又唔会叫买啊，不过佢会觉得呢样嘢唔系 cheap 嘢咁咯。 哦，咁唔系 cheap 嘢又关佢咩事咧？咁最后佢有冇买先？ 吓，咁啊睇下咩，可能佢咪如果你家长咁细个细路有咩考试话咩会买俾佢嗰啲咁啊？ 你唔好俾佢发现啊！嗰只 hot toys 买咗翻嚟会炒三倍咯，佢即刻买一箱啊！如果有货嘅话。 唔知啊，但系要用呢个嘢 sell 佢先肯俾买噶嘛？正常而家啲人 用咩嘢？哦，即系就系用会升值系嘛？ 系啊，你如果同佢讲话唔值钱贬值嘅话，就叫你唔好买噶嘛。 佢即刻发动佢屋企个宾宾系嘛？叫晒佢嗰啲，即系我都系我同乡嚟个德城嗰班人嚟帮佢排队啫。如果你咁好赚系咪？ 吓、啊，你要咁样 sell 佢先俾买咯。而家多数 吓，咁啊呢个都系另一个极端嘅差劲咧。对我嚟讲，觉得吓，即系到讲到尾，就算你依家咁多人玩玩具都，有几多个系真系中意个作品本身咧吓，即系或者系因为受个作品感动去买咧，即系其实都好少啊。其实到而家都系好少，系即系大部分嘅玩家其实都系玩只玩具啦。其实佢可能套冇睇呢一种离谱啊，系冇睇过。嗱，即係我嗰陣時，我話我識嗰啲人，佢有睇過，咁佢點會冇睇過啫？咁啊，買 Costco， 但係總有睇過裏面其中啲集數嘅。咁你講翻起，佢都記得可能一幾個劇情，因為佢唔係追啊嘛，佢唔係追。咁但係佢唔係完全冇睇過，因為以前睇電視真係一個主要嘅娛樂嚟嘅。咁佢有睇過，佢講得出少少嘢，咁佢都未至於唔知超想再做乜㗎，係咪？咁但係而家你會有人會問你，喂，超想再其實做乜？但佢成屋係嗰啲超想再嗰啲 VF1 飛機嚟喎，我話俾你聽。 新去买咁齐套咁佢就 系齐套，佢真系连嗰啲限量嗰啲真系好奇怪，咩麦斯结婚咁同阿米兰结婚，竟然有几只特别颜色喺度同佢哋仪仗队咯喺度飞过噶嘛，嗰几只都有出，佢都买齐嘅，但系咧佢完全唔知点咁嗰啲点解有啲机有骷髅头标志，有啲冇嗰啲咪咩嚟？咁其实你睇下咪知咯，咁其实你搵翻嚟睇有几难啊？但系佢哋系唔会噶， 正常嘅，好多都系 正常啊，你都系正常啊。 唔系而家变咗正常啊！人多嗰阵时咪变咗正常咯， 系嘛？即系当大口环变成香港主要嘅学校嗰阵，系嘛？ 吓，唔系你都系计人多啊！即系如果全部人都冇着衫喺街一下，你着衫咪你系怪咯？ 即系全部人同你讲住嘢一路流住口水，咁你冇流口水先，你个口冇乜嘢啊嘛？佢问翻你系嘛？ 系咯， 系嘛？你冇抽搐嘅，点解你冇乜嘢啊嘛？即系成街人都系霍金咁啊嘛？ 系，都系睇下个。世界变成点嘅嘢？ 佢问翻你，你冇嘢啊嘛？点解你冇？你唔系成柱菜咁嘅一个咁样，系咪咁啊？ 嗯嗯， 嗱，咁冇办法啦，系咪啊？冇办法啦，咁啊，嗱，至于所以你问恐龙系咪咩？我喺我嘅经历入边咧，我身边就冇啦，冇人特别话咩中意恐龙动漫都唔存在嘅，系啦。即系我冇 恐龙嗰 阵，嗱，就喺马仔话你喺全班系唯一一个中意睇即系动漫添啦，系咯。咁但係咁係咪 Peter 身邊唔係嘅呢，或者芬芬身邊唔係嘅呢，即係你會多啲 friend 係會即係有共同會鍾意啲嘢 嘅。唔係㗎，我反而我呢就即係小學中學都有人睇動漫嘅，即係、 哦、 都會去睇下咩超想要塞啊，嗰時咁講。 超想要塞㗎嘛，係呀係呀，唔識讀多字㗎嘛，係呀。因為都係塞，即係個塞呀，塞住個。个咩咧？个锤口嗰个得咁啊，超时空要得嘅，咁啊，同埋高达有睇嘅，反而嗰时 有睇噶，系 分边有朋友睇， 系有咩？ 唔系咁，我都啲朋友有睇，不过意思即系佢冇中意咯，即系佢有睇过一啲集数，但系佢 我唔系嘅，我小学嗰时咧，有个朋友咧，已经系佢有钱啊，佢就买埋咧《千年女王》咧電影版嗰啲特輯，佢就識日文添嘅。 哦， 係啊， 咁 即係我 嗰啲小學啲人咧，或者中學啲人啲米嘢好得。 小學已經識日文啊！哇，勁喎、 日文啊，我覺得，但佢會係真係買日文嘅設定資料集喎、啊。咁佢至少都識少少。 咁唔係，我都有買，其實我唔識嘅，我識嗰本書入面啲漢字啫，係咯。 係啊。 系咯，即系千年女王式啊，千年女王啊嘛， 系啊， 系咯。 我想时去细个去啲日本啲百货公司嘅时候，见到 系千年女王系阿拉伯数目字噶，系阿拉伯数目字噶，系1000年女王噶，佢系 写叫做一千年女王啊嘛。 系啦，咁跟住上边咧仲有几个细字好奇怪噶，系写住新竹取物语。 系 咁嗰时咧，其实完全唔知系咩嚟嘅，咩叫新竹取物语咧？是不是去新宿那裡找到找取了一些物語呢？ 咁你要知道日本那些。 就要知道什麼是竹取物語啦，咁都唔知嘅，其實當時都唔知嘅。 即 竹取物語咪就係即係嗰咩話咩機話佢叫做。 輝夜機。 輝耀機啦，係啦係啦，即係嗰個古仔啦。咁但其實嗰時都唔知乜原來係呢個古仔，即係其實都幾唔同㗎嘛，係啦。咁唔知嘅，咁但係嗰時我哋都係有買嗰啲設定資料，亦都買嗰啲黑膠碟嘅，不過就其實呢實質呢就主要都係睇漢字就漢圖就識字嘅，所以加埋漢分埋漢字係啦， 都有買 過下，慢慢學嘅啫，即係因為要追啲玩具，追啲玩具，咁要我哋去排隊買唔炒價嘅高達，咁所以你要識睇個箱上嘅字，咁所以慢慢逐隻字學，原來呢個字加埋就係跟抌啦，就加嗯加母就係跟抌啦，咁熟悉字學嘅，係啦，咁就 mark cross 係 mark cool loss 啊嘛，係咯，即係超時空要塞 mark cool loss 啊，即係因為佢最得意嗰時啲歌咧，佢唱嗰陣啊係拆開嚟唱嘅，即係將嗰個字啊，其實嗰個字唔係咁讀噶嘛，即係其實高達係唔係你唔好同啲日本佬講我要加嗯加母，佢唔知你講咩嘅喎，你唔好話我要揾 mark cool loss 唔知咩嚟喎。即其實他讀出嗰陣嗰啲係美音嚟噶嘛，係跟抌啊，即其實都係跟抌啊嘛，讀咗出嚟。但佢唱歌就明明係唱加五打五嘅喎，你聽下就日文歌嚇。 冇錯，佢跟翻讀個音嚟讀啊嘛。嗰時啲日文歌係啦，聽死人啊嗰啲英文咧，嗰時咧有套咧啊《電腦奇俠》咧嗰首。歌咧唔係成日 電腦奇俠唔係啊，清楚好多，電腦奇俠反而明顯啲。啊，青五子啊嘛，青五子啊嘛，青五子啊，车厘子啊，就嘛，车厘子啊。 细个一路都唔明白佢咩意思嘅。 就 change 咯，系啊，系啊。 change 啊， 系。咁啊，唔系嗰只好易上口，因为唱嚟唱去都系嗰几句嚟噶。 真系听死人啊！嗰啲日文系叫 大。佢一开头第一句已经系噶啦，系知道，即系次郎啊嘛，青五子。 次郎就听到嘅，系。 系啦，系啦，系。唔係喎，但係嗰時另外有個衛生巾告白都係咁唱喎，黐我黐我跳啊跳啊咁喎，咁嗰時以為唔通係同衛生巾有關嘅咁係啦。咁其實嗰時你就算唔識日文咧，你唔多唔少記得佢幾句嘢嘅，即係你蛇麻魯索卡呢個字咧，其實係全香港都識噏嘅，阿叔都識嘅。但係啲人其實唔知咩嚟嘅，咩蛇麻魯索卡定麻甩魯索卡定咩咁唔記得係咩啦。咁但係啲人係記得開頭呢句嘅喎，都即係同不漏道拉係差唔多嘅，咁啊。咁亦都引證即係早期其實個日本熱係好勁啊！即係意思係全民都識得嘅，即係無面超人明明有特攝片細路仔睇，咁但係咦？但係成日成街人都會聽過蛇麻魯索卡呢句喎，點解？點解啲大人都識嘅？乜原來其實佢都有睇嘅咯。 係啊， 即係或者佢冇睇曬，但係佢都會有睇過或者知道有出咁嘅戲。咁但係而家你同好多即係所謂玩具迷咧，其實佢係由頭到尾冇睇過佢作品嘅，係居多嘅。咁所以你話好紅呢樣嘢呢，咁你話係咪曾經喺香港大熱一時呢，就我唔敢講囉，喺我嘅經驗裏面係冇嘅，我的經驗裏面冇嘅。 嗯，恐龍啊，但係即係點解咁流行呢，以前呢都係六點鐘嘅時候做日本劇，因為就做日本劇就做啲動畫㗎嘛。 嗯， 同埋嗰時喺街邊呢成日都會播歌，而家又話哎呀版權啊，即係啲人咪唔播歌，你唔播歌你點知嗰首歌點？ 你咁關恐龍咩事呢這個？ 啊，我覺得頭先講喺個潮流嘅，即係點解即係有啲興嘅嘢，大家都會興。 即係其實恐龍呢個題材呢，反而係 近代仲用得多嘅，即係你而家睇而家啲戰隊咧，三套唔係又嚟恐龍嘅，但係咧其實你話實際以前你睇翻七十年代咁計，恐龍呢個題材嘅係只係其中一個有，但係我覺得係少嘅，其實唔算多嘅， 係 少講恐龍呢樣嘢嘅，係唔算多。 因為 其實真係侏羅紀嗰時只係分析一部套戲，令到一路保持住都有，跟住就。 即係作品上係囉，但呢個恐龍呢個題材喺外國啊、日本啊，其實不嬲啲細路仔係有呢個認識嘅，因為你啲博物館係長期間唔中就會有恐龍有關嘅展覽啊。咁呢個我就覺得係同香港政府本身冇乜點推呢啲即係呢啲科普嘅嘢係好有關係。即係你香港話就話有個叫做太空館啦、啊，同埋太空館都算選址係叫做揾一個方便大家去㗎啦啩，係咪？咁但係咧係咁講嘅，其實大家係幾耐？去一次太空館嘅咧，或者打上一次去太空館係幾時咧？老實講，咁但係你實質入去亦都唔會係即係會好即係在意佢裏面太多嗰啲科學嘢，即係可能都係當睇下展覽啊，即係貪得意啊咁。咁其實你可能你裏面展第啲嘢都一樣嘅，即係佢係咪真係咁想學一啲天文方面嘅知識嘅咧？咁可以同大家講，每個星期啊，都幾乎係有個演講廳係有一啲同即係天文有關嘅即係演講啦。咁其實 Mip Surgeon 哋長期都係有喺嗰度，即係喺度講嘅。OK， 咁但係其實冇，即係其實都係慣性地係有一班即係成日嚟嘅人嘅啫。其實一般市民係唔會嚟嘅咯，係咯。咁當然當中你都不犯即係夏天會多啲，點解？因為涼冷氣嘅原因要去瞓覺啦，係咯。咁即係但係其實係好可惜，即係你睇，即係其實咧有呢個場地都有呢啲嘢，但係其實都係例行公事做咗嘅啫。有冇話好推動啊？即係去 sell 俾啲市民去睇啊？咁即係如果萬一有一日香港政府真係整個恐龍館都好啊，其實我懷疑都唔會好多人去睇。咁大家知唔知其實有個地方叫太陽館嘅？即係當然呢個話我都唔記得邊係咪喺馬灣啊定邊度啊？好鬼遠嘅，好似係嘛？係嘛？有冇聽過先？有冇聽過？未聽過。 呢個我唔知啊。 哦，而家仲存唔存在我都唔知啊。呢個地方叫做太陽館啊，唔知大家有冇未聽過嘛？聽都未聽過。你可以試下揾下嘅太陽館香港我冇記錯，好似係馬灣，唔知係咪嚇？咁其實好奇怪嘅呢啲地方係咪？即可能咧，你挪下方舟公園都反而仲聽過係咪？咁其實但係奇怪地就係呢啲真係講科學啊，科學館咁樣嚇。咁科學館其實可能咧都係搞啲玩具展啊，反而有人去喎。係咁如果你真係搞啲科學嘅展覽，有嘢人真係會去咧。咁所以其實恐龍呢個題目啊，其實你實質要搞嘅都係一個考古啊，係呢方面㗎嘛，係呢一種展覽嚟㗎嘛，屬於即係通常應該係喺博物館做嘅，如果喺外國係通常博物館做，咁展覽恐龍骨啊呢啲咁嘅嘢，咁入最大家都係靜靜地去，即係即係原來學識咗咧恐龍嘅類型啊，或者佢嘅生態啊咁個興趣其實喺呢一度嘅，咁但我諗香港係即係佢當行街睇 show 涼冷氣咁，即係呢只多啲啦，係咯。咁同埋你最好就入到有機打啦，即係有嘢玩啦，係咪？即係入到其實係玩數碼暴龍，咁就可能過癮啲，佢覺得係咪？或者 VR 即係入去殺恐龍咁，咁你覺得係咪咁呢？係啦，或者入去係咪即係好似嗰隻咩 game 啊？嗰隻走落去個島度打啦打食雞嗰隻叫咩？匹啊？點樣讀嘅咧嗰個字？即係唔知點讀啊嗰字嚇。咁啊嗰隻 game 咁係咪入到其實係殺恐龍㗎係嘛？或者俾恐龍殺都得嚇，一個即係入咗去做一聲啪，哇！要唔好死啊咁啊咁，但係咁可能得，咁就得啦，係嘛？ 咁唔知啊，咁即係本身我細個嗰陣時都係有變形金剛嗰啲恐龍，先中意恐龍嘅。 唔係咁，其實呢個已經厚啲咯，即係其實呢樣已經唔係七十年代啦嘛。咁其實七十年代我就覺得幾真空嗰件事係咯。咁可能阿 Peter 就可能身邊會有啲朋友仔係會。啊，都會，即係其實我覺得好 peer pressure 嘅。如果自己身邊都有人鍾意咧，咁變得你有時可能你有少少鍾意都會可以變成鍾意，但係你知你如果你身邊完全一個人都冇鍾意，你可能你慢慢你自己都會擠低咗，即係好易會咁樣嘅，係咪咧？ 細個就好迷恐龍嘅，即 係係咪好迷恐龍添？係啊， 係 啊。咁啊，咁啊，分分啦，分分又點咧？ 我就未至於好迷嘅。 我冇啦，我哋就冇啦。 我又睇恐龍探險隊，即係嗰啲知識都係其實嚟自恐龍探險隊嘅啫，恐龍嗰啲啊。 係，其實你對我嚟講，我當睇怪獸嘅啫，係。 我都覺得唔係好迷嘅啫，其實。 唔係，我就唔係嘅，我咪當怪獸一種，即係知道呢樣嘢係現實有嘅，但其實個認識上咧，咁我咪同我認識多隻包豪坦星人同。哥斯拉咪即係差唔多啦，不過你話嗰啲，原來以前呢堆嘢就真係存在過嘅，咁即係咁咯。我又唔係覺得好特別嘅，係啦，係啦。咁因為以前啲怪獸圖咧都有嗰啲解剖圖噶嘛，都係啲骨係點噶嘛。 嗯， 即係佢哋將研究怪獸呢樣嘢同研究恐龍搞到好似嘅。咁鹹蛋超人都有解剖圖噶，係咪？咁所以嗰時個感覺上咪就係、是、哦 ，OK， 咁你即係呢一啲係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嘅恐龍咯，咁呢啲係佢哋空想特攝裏面出現嘅怪獸咯，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咪一樣嚇、啊，即係總之即係我而家都係冇噶啦，我哋唔會見到噶啦，咁甚至乎即係嗰時都質疑咧，其實佢哋又知佢哋點知啲恐龍其實係咁嘅，佢都係得棚骨啫，咁你又知佢係咁嘅咁嗰時都覺得係咪吹水㗎咁樣，咁而家就開始知道原來佢真係吹水啦，即係只不過係一種當時嘅一種假設，係啦，咁就咁啦。咁但可能就因為呢樣嘢已經傳咗咁長陣，就大家入咗腦，就覺得恐龍嘅光脫脫啊，恐龍係咁啊，暴龍就係即係古代嘅萬獸之王啊，咁呢啲啊，係就而家仲有識拍個象徵，都依然係以暴龍作為一個即係佢個象徵啦，即係最尾必定要有暴君恐龍一嗌一聲咁嚟，即係即係。最尾一定要发生呢一样嘢啦，系 同埋只速龙而家系大只咗好多噶嘛，系嘛？即系阿夫嗰只速龙，佢而家话应该啲速龙其实系细只好多，可以雀仔咁噶嘛？ 哦，咁点解咧？咁如果佢点解咁佢唔系跟啲？点解佢唔系跟啲骨去整嘅咩？ 唔系佢嗰时讲咗系已经速龙系，因为侏罗纪公园做嗰阵时佢用咗呢个狗嗰、那个。嗰、那個設定嘅已經係，即係冇用新嗰個設定嘅，即係新嗰個設定其實啲速龍應該係細只啲，可以雀仔咁嘅應該。 哦，即係就唔係阿布咁嘅。 唔係阿布，阿布呢個係開頭舊嘅設定嚟嘅，即係速龍嗰個佢嗰陣時舊嘅。 嗯。 即係佢而家其實好多而家侏羅紀世界有啲成，我哋而家啲恐龍響啲影像作品或者啲嘢出嚟，全部都係啲舊嗰陣時嘅設定嚟嘅。 咁而家 新， 而家再整新嘅侏羅紀公園就係有啲雞啊嘛，咁樣嘅啫，係嘛？ 即係其實係好多而家我哋啲形象嗰啲劇，即係所以我睇嗰陣時，我覺得冇乜嘢，就係因為我而家當咗其實睇侏羅紀，我覺得係其實佢整怪獸根本就係、是、根本冇呢樣嘢。根本就算而家佢話乜龍乜龍，我都係當佢怪獸嚟嘅。其實 係啦，即係所以下一集佢再調整一下咧，整埋獸化兵嘅，我覺得好睇啲嘅。 即係已經唔係再，因為而家其實係變得好緊要嘅恐龍，即係同我哋嘅印象已經係爭好遠嘅。 即係其實一開頭嗰個白博士除咗掘到即係呢個恐龍嘅嗰粒物立之外咧，隔離仲有一嚿唔知乜嘢嚟嘅，叫做加爾巴裝置咁上下個喎，咁樣嘅嘢嘅，其實就一路冇攞過出嚟啫，係嘛？咁下一集就終於登場啦，係嘛？ 唔知 係嘛？咁啊 ，anyway 啦，咁即係都係嗰句啊，即係其實你想 kill off 咗個快啲 kill off 個作品咧，你就的確係即係不如殺雞取卵，係嘛？即係明明講到科學探究嘅故事咧，即係侏羅紀個題材其實係咩啊？就係既然自然啦，係選擇去即係自然界選擇去令到一個物種消失，令到另一個物種興起嘅時候，咁而你人類自己又多手，又將嗰樣嘢整翻出嚟。咁其實會發生咩事？其實呢個係侏羅紀公園想問嘅一個問題嚟㗎嘛。嗱，當然你可以都話係人嘗試做神嘅呢樣嘢啦。你好籠統講，亦都係有操控 DNA 嘅呢個元素，但佢唔係講緊即係用 DNA 整生化兵器呢樣嘢嘛。嗰樣嘢你慢慢整就整，唔係加爾巴都包 hatch 啦。唔知都人啲唔係講呢啲，即係人哋係講緊 嚇 係啦。即係你慢慢啲第二輯突然間跳軌，跳咗去第二個題材，就變成一個戰鬥咁嘅。即係去，因為呢個容易入口啊，係咪？即係我 keep 翻恐龍咪得咯，其他嘢唔使 keep 噶。佢覺得，但其實最重要就是個公園啊嘛，即係個主題公園呢個題材嘛，佢竟然放棄咗。咁其實我覺得佢哋真係，即係佢咪想快啲呢個系列快死啊！咁如果佢再碌多集，就可能 dead set 㗎啦。咁或者可能佢預設亦都係做三集嘅啫。佢冇諗過呢個係一個新復仇者系列一樣，即係不停咁做。咁所以佢玩到三套戲，佢就算數㗎啦。咁但係跟住可能你恐龍呢、這個呢樣嘢咪又沉默十年囉，即係好似上一次侏羅紀咁啫嘛。 咁但係我覺得係咪次次都係咁嘅呢，咁即係其實侏羅紀係咪又係重蹈返呢個恐龍探險隊同一樣嘢，就係、是、一到第二輯就 keep 唔住呀，即係守唔到寡，即必定係要取悦觀眾，所以就不如以戰鬥為，即係以戰鬥為主，咁就已經放棄咗呢個科學探究嘅呢個即係實質呢一個題材，係咪咁呢？因為科學探究嘅題材的確就算喺動漫其實都唔係流行，因為我要介紹多一套呢，就係、是同恐龍星球隊都或者咁講，其實似雷鳥啊，即係雷鳥都好特別嘅，唔係講佢哋打㗎嘛，係拯救隊嚟㗎嘛，雷鳥拯救隊㗎嘛。咁嗰時呢係有一套卡通版嘅雷鳥拯救隊2086啊，嗰時無線都有做過㗎喎，亦都有廣東話歌㗎。咁嗰套呢就極少人睇嘅，嗰時候記得。但呢套係80年代嘅動畫嚟㗎，即係畫得好靚。咁佢但係當然佢日文嗰陣佢就唔敢叫正做雷鳥，就咁叫 TB 咁樣嘅啫啲機。咁但係佢去到鬼佬嗰陣呢，佢就因為可能鬼佬本身有雷鳥嗰、那個即係嗰、那個copyright， 咁佢就叫返去做 Thunderbird。咁而無線係買嗰個英文版牌嘅，所以佢直接叫返做雷鳥拯救隊可以。咁但係 anyway 啦，呢、這個背景嚟嘅啫。咁但係最緊要就 歌詞都係叫唱雷鳥嘅 好似。我首歌係咩雷鳥再飛咁㗎嘛，係 啊。 系啊，有少少像雷鳥， 有咩有個咩拯救隊啊嘛，咩 咪星空咩一次勇敢 嘅 雷 鳥啊， 你唔好理佢啦，你上網可以揾翻嘅雷鳥拯救隊。咁啊，佢主要咧就每集都係一個好科幻嘅故事嚟嘅。咁可能一集就講下個野生公園即係有事，但係當然佢唔係正常嘅，佢好似嗰啲動物其實係整出嚟嘅。佢講即係其實好科幻嘅。咁有一集又無端講佢嗰個城市島另一鬼嗰個電腦又失控啊咁我記得最特別的一集咧，係脱離咗雷鳥自己嗰個路線。佢係講個男主角咧，就派咗去太陽附近一個即係太空嘅一個基地度，即係做啲即係研究。咁嗰佢嗰陣就唔係當起勤嘅，佢唔係雷鳥拯救隊做雷鳥拯救隊啲嘢，佢派咗嗰度做，即係佢每一個自己都係一個科學家嚟噶嘛。咁但係嗰集就講佢因為嗰個嘢咧慢慢跌落太陽啊，咁要講佢哋點樣喺第二日跌落之前咧可以逃脫啊？因為你知道引力你冇法逃脫㗎嘛，咁但係佢哋雷鳥已經嚟緊救，但係你知好遠㗎嘛，太陽之中。佢唔係講你飛去好高㗎，就係嗰時雖然有雷鳥啲機，咁但係你飛去太陽都需要時間㗎。咁就係佢唔會趕得到去㗎，佢趕之前一定嗰個衛星一定已經跌咗落太陽，咁點算呢？咁就個男主角最尾就同嗰、那個即係嗰集嗰個女咁樣就用嗰個彈射，即係佢哋平時將嗰啲物資啊彈射出去嗰個嘢，就將自己射出咗個軌道以外，結果就可以捱到佢哋嚟救佢。咁其實你成件事，哇！真每一集都已經係一套荷里活片嚟喎。如果你論故事，係啊，好正嘅，但係嗰時冇人中意睇嘅，即係我幾乎都問，哇！呢套真係冇人睇啦。你話超想要賽？點有人睇？咁即係啲人睇咧，佢唔係迷，但係有睇過嘅馬輝啊嘛，咩揸啲咩唔知咩幻影機啊嘛，係幾型嘅，好似14咁噶嘛啲機，好型嘅咁佢都有睇過。但係呢套咧，你試下問下人啦，有冇睇過《雷鳥拯救隊2086》啊？幾乎冇啊，係嗱。咁但係就我就嗰次即係差唔多歸類咧，就係呢啲一講科學探究啊，同埋呢啲真正講嗰啲比較。可以講硬科幻嘅，你可以甚至乎講比較即接近啲荷里活電影呢種科幻嘅題材嘅動畫咧，其實係唔受歡迎嘅，即最少香港一定係唔受歡迎。咁但係咁喺日本得唔得？咁如果得就會有多幾套啦，唔會得咁少啦，係咪？咁應該其實咧都唔係咁主流，因為其實咧對小朋友，因為佢始終你動畫個對象係小朋友啊嘛。其實呢啲古仔可能係太難明啊，係啊，太難明。咁所以佢哋就變咗會少做，同埋通常呢做一輯之後呢，如果想延續落去呢，下一輯都算啦，不如打返啦咁樣。咁其實我記得 Peter 有提過呢，就係、是、話咦咁呢個咪同歸零實驗者好似囉。 係呀，啲機有啲似。 Zero Tester 嘛。咁冇錯，佢又有啲似嘅。咁但 Zero Tester 因為大家都係抄雷鳥啊。呢套真係雷鳥啦，咁歸零實驗者係抄雷鳥，但歸零實驗者好舊啊，好舊啊。咁但係歸零實驗者就佢係三機合體，咁大家佢嘅一號機係三機合體變咗個一號機，咁都係三架飛機就變咗個飛機啊，佢變個飛機都唔好大架嘅啫，即係個三架艇合咪變個飛機應該咁講嘅，咁但係佢一樣有運輸機成個番簡盒咁嘅嘢啦，咁即係佢好似雷鳥嘅，都係咩一號二號咁，但係嗰個就因為以打同外星人戰爭為主題嘅。咁所以你睇嗰陣咧，佢就唔係以科學探究為主題啊。咁反而 Zero Tester 嗰時咧都仲係其實有做嘅，香港有做嘅。我唔記得叫做咩太空三虎將定叫做咩，我唔記得叫咩咁。 好似係 啊，叫太空三虎將啊。 係啦，咁就算你冇睇過第一次播都好啦，嗰時好鍾意呢朝頭早六點鐘倒塌咁多香港早晨都未做呢就做㗎啦。咁、啊、所以係有時點解咁早起身呢，其實正嘅正嘅。 睇落去 㗎嘛，早起身唔係我講平日喎，要返學喎。咁早起身竟然係 early bird 係有著數，就有睇啲超舊嘅動畫嘅六點鐘，係啊，咁跟住睇完先至將香港早晨，你咪 OK 啦，係咪？雖然都唔係早睡，肯定可以早起啊。咁啊，倒塌咁早啊，有卡通睇，咁啊試過亦都係嗰啲時間有重播。咁啊，其實應該就係睇過嘅人都唔多啊，即係睇過亦都應該年紀都唔細啦。就算睇重播版都唔細。 我記得我係喺星期日朝頭早睇過嘅。 星期日朝頭早都有播過嘅。我第星期日嗰可能反而係第一次播㗎，你講嗰可能係。 可能係第一次。 係啊，嗰、那個應該可能係第一次播。咁佢亦都後尾有一集有出一隻好似機械人，不過佢啲好工業式嘅，即係後面有四隻腳嗰啲。 有四隻腳。 係啦，即係真係好機械嘅，佢就唔係話我哋我平時睇啲超級機人唔係嗰種，因為佢都係一隻其中一架雷鳥嘅機嚟啦，你當係係。咁唔係即係扮雷鳥嘅機㗎嘛，即係佢係 Zero Tester 裏面嘅機啦。咁我都唔記得佢叫乜嘢一號啦，唔記得，唔知咩幾多號，佢前面係叫做乜嘢嘅呢，係咪隻隻都叫 Zero Tester 呢，我唔記得喎。 唔記得喎。 唔記得啦，因為真係好舊啊。 咁樣譯法都成問題啊，嗰陣時無線。 唔係，嗰時係有叫過做歸零實驗者嘅。佢哋裏面係裏面自稱係歸零實驗者嘅，佢哋係啊。 歸零一號、歸零 係咪咁嘅？ 三號咁咯。 係啦，咁所以我成日以為咧，去嗰啲涼茶鋪咧食嗰啲歸零糕係有關係嘅，我以為係啊，係啦，係咪同歸零實驗有啲關係咧？先研究歸零糕啊嘛，後屘海天堂啊嘛，仲上咗成立，唔係中醫堂。 歸零實驗者最特別嗰個應該就係佢嗰個人工島嘅移動要塞啊。 冇錯。人工島佢個基地呢其實係一個識喐嘅一個島嚟嘅，即係竟然識喐過嗰個島可以移動嘅，係呀。咁直至現代真係結果去到21世紀就真係好多啦，喺特別南中國海而家係咪好多人工島啦，係咪？咁其實早啲玩呢樣嘢就係咪應該就係台場呢，會唔會呀？ 應該都係 呀。係咪台場本身就係一個人工島嘛。 機場我就唔記得啦，係咪？ 都有，其實之前已經有啦，機場。 大阪機場都 係。就係一個人工做出嚟嘅島，係啦，就係、是、人工島。咁嗰時成日以為人工島係會喐，睇完歸零實驗者原來係唔識嘅，係啦，係啦，識喐嗰個都唔係島啦，已經係一隻戰艦嚟啦，不過佢整到好似個島偽裝成一個島啫，係啦。咁呢樣嘢都係好得意嘅。咁同埋當時咧，歸零實驗者好得意嘅，佢話如果有咩事你遇到啲外星人啊咩咧，就記得打電話去報案。咁電話就係零，當時我哋係有打過，係冇歸零實驗者接聽嘅，係啦。好彩佢唔係叫我打999，大鑊。係咁樣嘅，咁嗰時嗰個人工島本身亦都有出模型㗎，哇！嗰、那個勁，如果你有買就勁啦， 我有啊，而家都仲接住喎。 哇！舊嗰副啊，仲要係。 唔係復刻嘅，復刻 咗。復刻係咪？琴日就邊個廠出嘅呢，好似。 復刻應該係 Bandai 嚟嘅。 Bandai 即係唔係青島文化啊？ 舊版我唔知道，但係復刻嗰個係 Bandai。 哦，復刻嘅。復刻係 Bandai 嘅，係 OK。 可能買咗佢套帽。 即係其實係出翻舊咁嘅樣嘅，即係冇話。 舊嗰個樣嚟嘅。 係，話都好有價值呢、這個係咯。咁但我諗而家啲朋友都唔好識啦。咁至於佢嗰個一號機、三機合體嗰架飛機，其實早輪都有出翻嘅。 幾年出過一個合金嘅。 冇錯啦，佢前後都係白色嗰架，跟住夾一架三號機就擘開，就變咗隻翼咁夾住佢哋咁嘅一個造型。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其實佢都唔知點解幾架嘢前面就滋咁幾條光就喺個機頭就射翻啲光出嚟，咁就係佢其中個武器咁。即係我都唔明白點解以前啲光可以喺個冇窿嘅地方無端端喺個尖度射出嚟咧。即係我諗佢。定係佢係諗住好似啲電咁啊，即係啲電咪會集中喺個尖嗰度咁樣。咁但係呢個過程會唔會電親個嗰啲駕駛員嘅咧？我成日心諗啊，咁佢係唔會嘅，唔知點解嚇。咁 anyway， 咁啊好神奇嘅一個作品啦，亦都係。咁但係我哋都會見到就係、是，原來佢即係你主題係玩打咧，就大眾係容易接受嘅。你如果真係講科學探究同一啲比較硬科幻少少嘅故事，你動漫上咧其實都唔容易入口啦，即係對一般嘅觀眾嚇。依份日本都係咁，即係可能係年齡層低啲嘅觀眾咧，我哋講緊係當然係啦。咁你話大個啲嗰啲人當然會睇硬科幻故事啦。咁我哋中國人就幾乎甩曬㗎啦。即係佢細個固然就對超人都冇唔係太多興趣，大個一定唔會睇科幻啦。我哋唔係離題啊，你講樣嘢係我哋一路喺度 compare 緊，即係一個市場上到底 到底侏罗纪或者呢啲咁嘅科学探究嘅故事嘅作品系咪其实都系要就住即系大家嘅即系口味啊？就宁愿不如打下就算啦，系嘛？或者再唔系咪诉诸即系伦理啦，系咪讲一啲人同啲龙之间嘅关系同情感？咁你咪即系直接将自己平时养猫养狗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咁嘅嘢啊投射，咁咪容易 sell 啲啊？咁就吓，即系其实纯龙，即系纯龙嗰套咩啊？叫做咩啊？ 纯龙记。 神龙机啊，就叫做系嘛，即系最嚟紧仲有一集新版啦，即系只龙好似只猫咁嗰只，其实都系将呢啲咁嘅元素即系塞落去啫嘛，即系你当养龙养恐龙咧咩，你照当养猫养狗，其实系咪真系 work 咧？你现实一谂下系咪咁咧？系咪会唔会啊？你会掟支棍出去，只恐龙会帮你执翻啊？即系呢啲系你当佢系猫狗嚟去想象啫，即系猫同狗都两种唔同嘅。嘅寵物， 佢而家呢啲點解會咩 sell 到咧？佢因為將貓同狗個優點攞出啊嘛，個缺點就冇咗啊嘛。 即係唔知大家想象下，如果當你佢養鱷魚係一件即係點樣嘅事咧？係咯，即係其實唔好唔同喎，同養貓養狗。 嗯， 你驚唔驚只鱷魚走埋你度錫下你？你驚唔驚咧？即係佢擘大口，你夠唔夠捐個頭落去咧？ 係佢揾條脷舐你得唔得？ 係啊，你得唔得？你驚唔驚？唔知啊，即系呢啲咁，大家即系你经过个银幕睇，咪即系觉得好得意啊，系啦，即系其实即系都系一种想象啦，系咪？即系架车变成机械人，变成金刚嗰阵都识屙尿嘅，系嘛？系咪？即系呢啲咁，anyway， 咁其实都系一种好即系好一般观众、普通观众会将佢日常嘅嘢投射落去嘅呢种做法。咁呢种做法其实唔系科幻啊，唔系科幻嘅做法嚟嘅。 而家只煲都系咁啊。 只波都变咗只狗啦，系咪？即系你讲系细只养，佢影翻佢细只养咗咪，即系好似养只狗仔咁，即系咁样啦，系嘛？ 系啊，佢喺度扮喊俾佢咬，跟住点知第二次就去扮喊，跟住又走埋控佢咯。 系啦，咁呢啲好温情式嘅故事啦，咁样吓，咁唔知咧吓，即系大家可以即系再谂下，即系市场就系咁啦，系 OK， 一般观众就系咁啦。咁但系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当一个明明做科学探究为主嘅故事，你走咗向战斗或者 sell 啲嘢嘅时候，其实你系 kill off 咗个系列啊！即系其实你做多两集咧，做唔到落去噶啦。 嗯， 系啊。咁呢个就我哋就要多谢即系早期嘅蒙面超人咧，嗰班制作人咧，佢哋就坚持啊，唔去即系妥协啊。因为嗰时原来佢哋有个声音就话咧，想将蒙面超人都变做巨大超人啊！咁大家可以想象下呢件事係一件何等奇嚟嘅事啊！ 咁近時好似好多都係做做下佢要轉 Q。 冇錯，咁但係嗰次蒙面超人嗰班製作人佢哋堅持話唔肯，佢哋話要保持翻蒙面超人嘅特色，就係佢一定係等身先，首先嚇，咁佢唔會跟風，因為嗰時的確巨大超人係主流啲嘅，咁佢哋唔肯，咁所以先有今日仲保持住蒙面超人，仲甚至蒙面超人而家仲勁過冚撚超人，咁新嗰個蒙面嗰個擒緊超人，咁有人就話：，咁、一定要跟風要改㗎啦。咁而家蒙面超人興啦，梗係要擺翻蒙面超人提，即係元素落去。喂，我完全唔同意咯，唔好意思。 即係拎兩嚿嘢變身啦。 即係每一個系列咧，本身有佢嘅特色嘅，有佢嘅主題嘅。咁侏羅紀公園亦都即係其實咧，都係得兩個字啫，得侏羅紀同埋公園啫嘛，老細。你都 keep 唔到其中一個字，咁你覺得係咪好要即係咪要唔止打攞友，仲要打靶咧？即係其實公園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㗎，喺侏羅紀公園。 咁佢呢一輯一開波演變咁樣喎，已經。 唔係咁，你叫佢做乜都得，但係你其實你係玩緊侏羅紀公園啊嘛，即係等於你玩星戰咁 Star Wars 咁，你得 Star 同埋 Wars 啊，大佬，你都 keep 唔到個 Wars。咁有啲 Star Wars 嘅即係已經 spin off 咗，都唔係講戰爭。咁你其實你一嚟前傳又唔係啦。咁你死得最 Han Solo 咪死咯 ？Han Solo 又唔係啦。咁其實死得最我 Han Solo 唔係最死嗰套，最死嗰套係 Ewoks 啊。Ewoks 拍過兩套戲，有個亂毛獸女做，佢嗰度竟然去咗 Ewoks 嗰個星球咧，係有巫術有女巫嘅。咁我睇怕嗰個女巫嘅魔力點都大過黑帝好多啊！咁唔知點解佢冇統治銀河？你問 佢 鬥 死咗黑帝啊，應該 係。你成啲小兒科咧，呢啲係咯，簡直係咪？咁應該出嚟反佢嗰啲就應該係 He-Man 啦。係 啊。 係，如果你咁拍落去嗰套唔係啊 Skywalker 啲碎料啊，大佬咩 Lightsaber 啦，應該最勁係骷髏頭保持我力量咁，係啦。咁你做咩啫？你搞咩啫？你 Star Wars 係？Star 同 Wars 唔係淨係 Star 嘛，唔係求其喺太空就係啊嘛， 係求其喺太空有好多都可以啦，係咪？咁就戰爭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咁即係其實都係得兩個一套戲都得兩個字嘅啫，個戲名你都 keep 唔到嗰 50% 咁係咪應該咧？應唔應該咧？咁你咪自己諗下咯，係啦，咁樣咯，係啦。咁我呢啲即係大家如果心水清，你就會知道其實啲死因啊嚇點樣嘅嚇。即係其實侏羅紀呢個東西，我覺得即係通常都捱唔過三集嘅，因為佢咁樣改竅咧，即係就會扭死套戲啊！即係唔係你呢集唔使㗎，你殺雞取卵啊嘛！呢下你梗係有蛋食㗎，咁跟住咧，唔係咩叫殺雞取卵啫？就係、是、你一下有嘢食啊，但以後就冇得食啊！你冇諗過後來點樣啊？咁跟住嗰系列可能又再沉睡多十年，咁唔知之前侏羅紀即係沉睡咗幾多年先有？即系侏罗纪世界嘅，好似都止唔止十年？唔止啊，应该系嘛？ 唔止啊， 系啊，因为金牌都十年啦，侏罗纪点止啊？咁你咪又再沉睡咯？咁吓同恐龙一样，咁我就觉得其实好可惜咯，系咯，即系唔好成日都系喂兴赌片就赌到赌了，赌到以后都唔想睇赌片。哇！一兴乜嘢就整，即系咁擒咁玩，跟住又整死，即系点解成日都系咁嘅咧？即系点解唔可以系 keep 住一路都有嗰样嘢，又唔使 keep 得好密噶，但系间唔中系有，间唔中系有，点解唔可以咧？就系唔可以咯，因为你要搵钱啊嘛，系。系咪补充？咁同埋个恐龙探险队仲有冇嘢值得介绍俾大家？ 都差唔多啦。 我冇噶，哦，咪推唔推荐大家睇先？恐龙探险队。 其实比较特色噶系呢个。啊！特色加呢个动画可以 系啊，咁但系你对而家嘅朋友嚟讲，系咪其实都即系不能够睇咧？即系睇即系简直不堪入目嘅咧？ 又系嘅，因为你始终咧有啲真嘅模型车个真实感系强啲嘅。 即系大家要调节翻呢一套系一套70年代嘅作品啦，系嘛？咁当时都冇 CG 啊，系咯，咁你應該欣賞翻當時喺冇 CG 嘅情況之下，點樣拍到侏羅紀公園係咪應該咁樣睇啊？ 啱啊， 係咪應該咁睇啊嘛？即係以前都冇呢啲嘢嘅，冇電腦特效，點佢點樣整死光嘅咧？佢點樣可以玩到呢啲咁嘅效果咧？咁啲恐龍點樣會喐咧？咁啊，我諗大家可以喺從呢一個角度，從藝術嘅角度可以探究一下啦，係嘛？ 係啦，我就成日覺得中意睇動畫啲人咧，其實中意睇條橋嘅，即係其實以前啲動畫，即係。比较简单嘅，即系拍出，但系佢因为动画，佢乜嘢都玩得到咁嘅，所以就好欣赏啲动画啲桥段可以好畅身啊，冇咩限制啦，系就咁、是、啦、啊。 但系而家就画到好靓，但系啲桥好死噶嘛，即系嚟去 冇错，可能退步。 同一套系一样噶嘛，吓你抄永远都系由一套成功嘅作品去衍生出嚟噶嘛。 冇错，因为以前咧画一个动画嘅成本好高噶，即系咧逐格画到死咧，咁你。咁辛苦畫一套嘢，咁你個古仔唔差得去邊㗎？而家反而咧，你好容易用電腦程式整個好似啲演員咁樣自己會喐嘅喎，咁啊個個都可以 整翻成本事咧，因為聽講呢個深工計嘅成本都好高啊，但係個劇本難到咧。 哦，咁樣啊？ 即係其實真未必關事嘅喎，其實你不如話而家啲人嗰個製作方向咧，佢只求。有嘢睇啊！即系讲过啦，上个礼拜即系呢个咩爆出嚟啊嘛！即系嗰套咩啊？嗰套咩剧啊？咪爆咗个原理咧，就你求其揾个出名嘅导演，求其揾啲即系人都识嘅导演同系人都识嘅演员，同揾一个系人都识嘅题材，就可以啊！东方华尔街就可以即系就可以揾到人即系肯即系攞啲资金出嚟拍戏噶啦嘛！咁我觉得而家咪就系咁咯，即系只系一盘生意。咁你呃到个金主攞钱出嚟就得啦，系。咁你跟住你下边嗰班人咪有公开咯，大佬，系嘛？你理得我求其搵几条竹星妹翻嚟做宫女，系嘛？讲晒英文咁啊点啫？喂，唔系啊，几得意啊？佢哋话几得意喎，仲话啊？点我好难接受？点解个皇宫里有条竹星妹黄心颖喺度竹星妹咁样咁做咩事啊？佢生在未同你讲埋英文 ，anyway 咁样咁嘅啫，系咯？ 咦，佢可能穿越时空嚟嘅喎。 系嘛？超越时空嘛，其实佢成个皇宫啲人都系超越时空嚟噶嘛。 哦，原来科幻片 系咯，原来科幻片系咯，唔系即系佢超越时空去咗一个叫横店嘅地方，跟住就唔知点样去咗唐朝啦。 啊，可能几个 李隆基又唔系变咗李隆基，李隆基又变咗李隆基个老豆咁样系嘛？唔系，我觉得佢成日系唔系啊？系呢个 Jurassic 呢个 Zubanzi 啊嘛，变咗。 唔係唔係，好似嗰套《車手世紀》啊嘛，時空混亂啊嘛，時空炸。 叫 Mandy， 啱啱阿 Rock 嗰套。 哦。 男人去到變咗女人，係嘛？李隆基去到變咗李隆基老豆，係咪？ 哦，咁好。 阿俊偉唔知點解做咗李隆基，係嘛？跟住明明麥玲玲啊，應該係楊貴妃啊，但佢又唔知做咩，又唔係嘅，即係係話好混亂咁，係嘛？但係呢啲好睇啊，呢啲好睇。系啦，咁而家呢啲咁嘅所謂即係幾多億啊，哇幾多億咁嘅製作，其實又如何啊？其實好明顯係寫得差，就係、是、寫得差就唔好，即係唔使揾藉口，係嘛？因為佢成個出發點都唔係要一個好故事啊，故事係最唔緊要噶嘛，即係對而家嚟講即係求其有戲開就得啦，係咪？我唔知啊，即係大家唔係見到係咁一個現象，即係我賀歲片有市場，我做垃圾你都會入場，咁咪。求其啦，我求拍啲咩賭場風雲咁咩唔緊要㗎，其實係咪我拍乜都有人入場㗎啦，即係老實講我都話啦，李思捷嗰次排唔到個即係咩一家大細，佢排唔到嗰個即係檔期咋嘛，佢排到我覺得佢都唔會死㗎。 嗯。 係呀，你搵全年最垃圾嗰套戲呀，你俾你如果俾你有辦法排到新年賀歲檔，你都唔會死㗎，信唔信呢？ 死在边嗰啲 咧？脱皮爸爸，你试下喺贺岁做，我一样得噶。但系佢哋唔理噶嘛，佢哋净系睇成绩嘅啫嘛。咁睇成绩，因为佢又归功落去嗰啲导演度啦嘛，又以为佢系好劲啊嘛，系咪？咁咪咁咯，咪永远咪恶性循环，咪劣币咪驱逐良币咯。即系次次阿福井做出嚟啲嘢，又唔知点解，真系佢真系有个福字，可能真系个头好啊，套套都赚钱啊。 明明爛埋啲產品買到睇大先 啦，明明佢係碌前作嗰個人嘅嗰啲嘢㗎啦，即係大和號係咪？咁但係前作嗰個人俾人反而俾人雞走咗喎，即係激死你喎，真係即係嗰個叫做壓井手啊嘛，次次都賴嘢㗎嘛，係啦，係啊，咪次次賴嘢唔係講佢嚇啊 ，sorry 唔係壓井手，係啊，出冤魚 sorry 嚇，壓井手都係碌啊出冤魚，咁啊出冤魚就係次次都係佢拉頭攬佢搞得好好一個底，跟結果就係人哋領功嘅。系，佢就濑晒嘢。 明明机动警察大和号咁， 高达都系啊，高达都系啊。 有 高达就系佢即系叫第二代机设，其实系佢啊嘛，即系佢创造咗呢啲，即系呢啲。其实卡多奇版就系基于阿出冤鱼嗰啲设计嘅，最搞笑。 0080同埋马达啲反击嗰几 啊。系啊，但系个个就唔中意佢，同埋亦都冇啲模型都冇揾翻佢监修，即系你冇办法嘅，啲嘢冇办法。其实即系总之你系边个人做咧，边个人红，即系可能咁啱嗰期个总统或者嗰个特首做嗰阵啊，那个市好、啊，咁你咪觉得系佢好咯。但系其实你实质你知道真相就唔关事，可能之前嗰阵铺啲系铺得好，啱啱佢上任嗰阵嘢就先至见到个效果啫嘛。其实佢乜都冇做过嘅。佢翻嚟佢嗰任可能仲闯咗好多中咗多祸根，跟住好啦，到下一任嘅就濑嘢啦。你又唔系喎，你又濑咗下一个，其实关下一个咩事？其实先系嗰个前嗰、那个即系喺度坐享其成啦，先系做得唔好。大家有冇眼睇嘅咧？第一度咧，平时用 A 眼、B 眼定用 C 眼去睇嘢嘅咧，好明显系 C 眼啦，系嘛？系啦。咁 anyway， 咁啊，朱罗记有冇嘢补充？